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70名学民思潮成员在新政府总部外扎营三日两夜，要求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其中三名的学民思潮成员在政府总部门外绝食，只是喝清水，他们说会绝食到星期六。学民思潮成员昨天下午游行到政府总部的正门，当局在政府总部外围起铁马维持秩序，但学民思潮成员最后成功闯入政府外面的广场，架起几个帐幕和帐篷通宵抗议。成员说今次行动是迫于无奈之下的最后一着，期望在开学之前迫使政府撤回课程，强调会以和平和理性方式展开行动，如果政府没有正面回应，不排除会延长行动。另外，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星期六亦都会在政府总部对开举行公民教育开学礼，反对国民教育，预计有10,000人参加。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被抢走日本国旗的事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调查，但就说中国政府在调查和日本相关的事件时，存在难以查明嫌疑人和长期拖延的情况，因此对抢走国旗事件是否可以查出真相仍然是未知之数。报道举出中国冻饺子导致日本消费者中毒的事件，由2008年案发到拘捕疑犯花了超过两年，至今仍然未开庭审理。2004年8月男子足球亚洲杯决赛时候，日本公事专车的玻璃被中国人损毁的事亦都未立案调查。报道又说，为免刺激舆论，中国政府可能不追究刑事责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发言人说，今次事件只是部分极端人士所为，是一宗偶发事件，希望日方冷静对待。美股收市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00点，跌1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48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1点，收报1399点。欧洲股市都是全线下跌，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跌幅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吹清劲的东风。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顺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点半。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广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而家缴交政府账单的收费更方便啦！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了可以交水费，仲可以交差饷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 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是5000元。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的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投票都可以练习。9月9号立法会选举，346万6千名在地方选区已登记的选民当中，其中322万名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选区投票之外，亦都可以在区议会功能界别投票的。因为一人有两票和以前不同，选举事务处开放四个模拟投票站去给选民预先练习投票。日期是9月3号至9月8号就开放礼顿山社区会堂和美孚社区会堂，而9月5号至9月8号就开放屯门大会堂和大埔社区中心。这四个模拟投票站的开放时间都是由中午12点至晚上8点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老总你好，大巴你好， 狐狸龙出尾巴啊！呢、這个梁振英冇料就系冇料， 咁啊，睇你哋点样去，你帮佢拆下招啦，人哋有十招还冇料啊，你点拆就拆下佢佢啦， 虚招唔系去唔去招，系冇料到。嗱、那个问题系点咧？嗱，而家想问下老总，问下两位，而家我哋香港市民系。因为是因为买唔切楼，啲新楼起唔切，你想买楼，因为想搵地方住先，因为想咧搵一个叫做 affordable housing 先，啊，所谓可以 买得起嘅、 担得起嘅楼先。嗱、啊，你搞掂呢两样嘢先。嗱、做政府嘅咁嚟讲，我哋去搵我开会，我就话好简单啦。而家天怒人怨，引起民愤，你基本嘅问题系咩咧？系冇楼住啊，话冇楼买先。嗱，系问一个问题嘅啫，系嘛？佢连呢个问题答唔到啊，佢唔系答唔到，佢唔去应对呢个问题。 处理啊！ 佢以为啲人系买唔切楼啊！嗱，于是乎，你睇十招好简单，将嗰啲咩本来曾荫权搞嘅叫咩 治安心 就租嘅， 先租后买， 咁啊1000个单位啊，嗰度就而家全部卖俾你。咁有咩分别？都系提供1000个单位，都系 数量冇变嘅， 冇变， 供应量冇变嘅，系啦。 咁啊，即系转咗形式，即系话咧，而家梁振英咧，狐狸露出尾巴就系咩咧？佢以为香港人想买楼啊，系香港人想买楼啊，但系想买一啲佢可以负担得起嘅楼嘛，同埋又以为香港人买唔切楼啦，嗱，于是咧就将个楼花咧提早俾啲发展商去掘水啊，嗱，今日个市就应该。啲地产股应该升噶， 喂大佬啊， 佢仲要再益啲地产商，俾你买远啲期货。嗱，咁就系睇呢两样已经知啦。跟住嗰啲居屋咧，就攞啲旧嗰啲已经起好咗嘅，攞出嚟卖俾你。嗱，即系我都费再讲啦，即系全部都揾老衬揾笨嘅。嗱，佢冇做到一样嘢咧，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市民尽快。揾到笪地方有瓦遮头安居乐业，佢呢样做唔到啊嘛，所以全部系废料嚟嘅，就证明呢条友咧冇料兼大炮咯。 即系佢嘅谂法就全部同嗰个供应开始，但系好简单，你今日买一份嗰啲咁嘅即系地产嘅报纸，嗰沓嘅地产广告啊，仍然咁厚啊，之后咧仍然有好多嘅系楼宇供应问题咧，系你买唔落，你买唔起啊嘛，个关键喺嗰度啊嘛，唔系冇楼卖嚟噶， 唔系仲好似以为啲人买唔切楼啊，咁所以快啲俾啲地产商， 快啲快啲俾你卖楼花 先、啊。审批得快啲 啊, 啊。喂有冇搞错啊大佬。 你再多十万个单位但你全部系我望梅止渴我买唔起得个恨字呢嗱嗰啲民怨只会更深㗎咋係啦。 根本冇料到唔好理佢。呢个叫大炮王精。你睇到佢冇料到就系冇料到冇料到就系冇料到。就系冇料到咁讲完啦。咁跟住呢你讲返呢个国民教育啦。大家好笑啊罗范招斌终于走出嚟啦。嗱，只咧证明呢个唔系幕后黑手嚟噶。嗱喺行政会议里边有两个幕后黑手，一个叫罗范招芬，一个叫李国章。呢两个嘢咧就搞到我哋香港啲教育咧一塌糊涂嘅罪魁祸首。而家搞到罗范招芬走出嚟， 不停推出教改。 嗱，你有个我话佢里外不是人嗰个咧，阿黄玉咧就喺度呃下你啊，都啊，其实可以撤回噶，咪即刻俾中学校长会。个校长就话：，喂，你根本呢个委员会冇权话撤回噶、啊， 唔系不在职权范围之内噶呢个系咯。 咁吴克敬即系罗范招芬个马仔就走出嚟话：，边间学校唔搞国民教育，我派人去帮你 协助你啊， 即系恐吓你咯。好啦，罗范招芬出嚟就话：，根本都唔需要撤回，撤咩回啫？啊，国民教育冇人话咩，九月推出嚟，仲有三年，咁撤咩啫？嗱，呢咪叫足字失咯，人哋话佢，所以成班都系咧不知所谓嘅人。你话一个政府里面有一班咁嘅人粗暴地去执政，喂 ，ruthless 嘅情形，你明唔明啊？呢啲系粗暴嘅，根本就唔理你民意。啊，九万人上街，十岁啦，都唔够50万，又唔够100万。又唔够300万， 然后咧所有唔出席嗰啲人都系支持佢。 即系换一句话嚟讲，以后上街咧，呢、這个吴克俭定咗一个标准，个标准系咩咧？就一定要少数一定要占咗大多数，即系 simple majority， 一个少数嘅大多数，起码啊，即系要香港51%嘅人口上街。嗱，香港51%嘅人口上街咧，就一定要超过360万嘅一定要，你当香港720万人嘅话，啊，如果唔系咧，佢当你死嘅，啊，跟住佢就话都唔够大多数，少数族群多数啊，嚟到350万人上街，吴克俭就走出嚟话香港有701万人、啊，啊，唔上街嘅都系占大多数、啊。 你凡事数人头比拳头讲权力咧，呢个社会咧越嚟越暴力噶啦，你成日有道理就可以讲得清楚，比如你睇翻今日呢班嘅。年青人即係走去絕食啊。咁你啲咁嘅即係你作为即係教育嘅官员啊，你作为即係前朝嘅官员，作为今日香港最高嘅领导嘅班子，焉能无动于衷啊。即係我就睇下佢呢两日会唔会慰问下佢啊。即係你当日你讲返八九民运，你都有个赵之仁去慰问下佢。 咁、哎、一定唔会啦，赵之仁下场不好啊。哇你呢、這个你嗱、啊、我又讲两个下场唔好嘅人出嚟。 即係唔好做好心啊。 唔得噶，嗱你讲一个最高层次系赵紫阳啦，仲有一个稍低层次都系高层次噶。你叫咩？当年港大校长郑耀宗， 郑耀宗 又系走出嚟喺个官邸度，即系校长嘅， 隔住个铁栏， 隔住 个铁栏， 见啲学生又系最终系咪？ 又系唔得嘅， 所以冇啊，吴克俭唔黑， 所以唔会人去噶啦，即系都冤枉噶啦。 你唔好害人啦。 但系委会都揾个政府有人去。去问问你好简单，你揾个医疗系统去得唔得啊？啊，高医生啊， 高 医生 啊， 即系你用翻即系一个 吓，系呢啲咁嘅政府大喊十不知所谓啦。 关心下健康得唔得啊？即系吓， 唉， 帮我检查下血压得唔得啊？咁样啊？ 我话俾你听啊，你千祈唔好叫出嚟啲嘛，啲假仁假义啊！我话俾你听，呢个政府最唯一要做嘅嘢，就唔系我认为唔系做啲门面嘅嘢。嗱，呢啲系屎片 doctor 做嘅嘢。是即刻撤回国民教育，这个就是最对市民最大的问责，因为现在市民的声音是反对，业界又反对，现在214间小学讲到明第一年不会推国民教育的，我就想问吴克俭，你是不是派所有人入住这214间学校协助去推行， 教育部都没那么多人，我看他的大学都啊 我咪 可以外判噶嘛？ 又外判， 咁、哎啊、外判俾民建联咯、 啊， 外判俾嗰啲土共咯，有乜所谓啫？而家香港都啊已经变色啦， 咁搞到好似明朝咁样啊，又东厂咩厂出埋咁样。 但林毓华琴日就好关心嗰啲假警察嘅， 啊， 女警嗰啲， 你话女警嘅当啊，当咗 女嘅，当咗系材料嚟 嘅，女性嘅警察， 呢个就混淆咗女警嗰个就， 嗰啲叫做咧假警察， 假警察。 咁啊，林毓华琴日好担心嘅，我就话冇乜所谓啊。嗱，啊，终于出事，点解出事咧？嗱，我就分析俾大家听下，就系因为你有个假警察，就真系太似真嘅。你揸紧车嘅时候，突然间见到个差佬。哇！企咗喺个公路侧边嗰度，仲企喺度揸住本簿，或者揸住个相机、 摄影机啊！ 佢咪即刻 double 啦， 即时收油啦，自然动作呢、這个 double 啊！呢个自然快，因为佢开嘅快嘅时候咧，佢自然 double 噶啦 ，double 咁咪撞车咯。 后边又跟住你谂到啦。 点解话我有问题咧？咁你就可以拗嘅。咁真警察都企喺度噶啦，啊咁又唔见撞车，嗱、那个分别就喺度啊！林毓华， 嗯， 因为真系嗰啲警察喺度装你弹弓啦。佢唔俾你睇到㗎。好多时你行过咗閘一隻眼灯查一查你先中招。嗰时你唔会得力㗎嘛。 通常 你 得 唔到系。 跟住前面呢你又见到有铁马有警车有路障喺度截停你㗎。所以就真警察系唔会发生意外㗎。就是假警察先发生意外，因为你特登将佢有咁突出搞到咁突出。 一定最当眼地方你睇到嘅地方。 自然反应嚟㗎嘛。你见到个警察自己又觉得自己开快车就一定得。如果你觉得自己冇开快车都会收油。咁就咁简单。所以呢啲咁嘅假警察呢係唔得㗎。唔得嘅原因就係因为你真係去吓佢。你明唔明你咪假。真警察呢 如果吓出事啦。 全世界真警察呢如果要装人弹弓呢即係要影相啦。一定係匿埋㗎。 匿埋喺树荫度。 喺美国好简单我话俾你。一定匿埋喺嗰啲桥底。 桥底最 掩护 嘅。掩护嘅係啦。 你睇唔到佢架车㗎。啊！啲树啊，下边啊，啲大树啊，美国梗系有啦吓、啊。但系香港咧，佢都系匿埋噶，佢匿埋一边装嚟噶嘛，唔会企喺度噶嘛，如果咪交唔到差噶嘛。咁你谂下，你无端端摆个假警察又好似真嘅一样，仲要有咁高企，咁高企喺嗰个嗰啲咩啊？嗰啲路等嘅上边，喂， 最当眼地方一定系噶啦。 睇张相，我行过我都得啦，大佬啱唔啱？ 同埋咧，揸车人士香港有个问题啊嘛。一耷咧，一下踩落去系唔啱嘅，系即系呢个系唔揸揸耷 唔 稳。 系心虚，应该系快车。 冇嗰刻就冇咁谂。 同埋揸车应该系风琴式咁样。 同埋嗰个系跟车贴，香港有好大问题。 系啊， 跟车太贴。 嗰冇嗰两秒钟位嘅。 以前仲有一个心理报告我睇过嘅，关于驾车者或者其实讲人啊，睇热闹嘅心态。所以咧，佢话咧嗱，对面线发生交通意外。咁啊，梗系嗰条线发生交通意外，嗰条线就塞车噶啦。 唔系噶，对面噶，我哋香港系啊。 唔系全世界咧， 而家系 心理嘅心理。 睇热闹心态， 因为睇热闹心态咧，对面嗰条线咧，行过都会慢一慢装下噶。咁所以咧，一有意外咧，就唔系影响一条线一个方向嘅交通噶， 系两面， 系影响两 边 噶。嗱，所以你话呢个咁啊，呢个咁啊政府，呢个咁啊警务处，而家一担担就鍾意做假，做假又唔好 啊！呢个咪寻日我讲嘅理由就系冇理由个政府成日喺度做假噶嘛，真系，唉， 都系有啲难啊，即系吓， 唔系最好一样嘢即刻见功啊， 系啦， 即系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呢啲就唔使呃你啊，你搞啲咁嘅嘢死紧嘅，你明啊？嗱，喺美国反而咧有样嘢咧，嗱，而家喺美国加拿大好过瘾嘅，佢就好似咧，因为啲民权高涨啊，而家好多城市咧系唔准警察影相嘅。啊！佢认为呢一样嘢咧系装呢，系装大功，系引 侵犯到嗰个， 即系你先系超速都唔影相噶。 唔而家唔俾嘅，好多城市系冇咗影相呢样嘢。嗱，佢哋周边有点咧？佢哋喺呢公路嗰度咧，就整一个，就系一个雷达喺度， 系 就系一个荧光幕，即系嗰啲叫咩啊 ？LED 灯， 屏幕 LED 灯啊， 系啦系啦。 你行过话俾听，你行几多米嘅？ 系。 你知道你自己行快咗啦，比如嗰度系五十米嘅，你行过嗰、那个佢斩出嚟嘅七十，咁你就知道自己过咗二十。反而佢呢个温馨提示，即系话俾大佬你过咗啦，抄牌嘅超速，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仍明码实价，将你行紧嘅车速啊，直情打出嚟，用 LED 灯牌话俾你听咧，你过咗速系几多少。所以咧，香港好多嘢咧， 呢个温馨提示好处就唔单止系咪罚你拉你，而系咧你要保障你嗰个揸车安全啊嘛。提示你超速你系危险啊，呢、這个反而系一个即系几值得考虑嘅方法啦，就好过搵啲啊纸板女警出嚟。 喂，琴晚提早收工啊，好似提咗个钟头，即系 收 工 落班 落班 啦。呢个咪叫危机处理啦，走都走唔切啦，大佬。 跟住嗰度两单啊嘛， 呢啲好做唔做呢个就系。 嗱，今日咧就有个新闻咧，就话有个华茂啊。啊，即系小甜甜集团旗下嘅保安公司咧，就话收买人命，咁点解咧？喂，公司一个高层咧，为咗咧杜绝啲员工喺个岗位度，即系本来有个岗位俾佢坐喺度噶啦，吸眼瞓，影响形象咧，咁啊要辖下多个商场全面取消保安坐柜位当值，即系唔准坐，保安员咧就要净系可以企，同埋不停咁行。就企足11个钟，咁其中粉岭明都商场一个保安员咧，琴日咧就晕咗啦，咁啊梗系俾人闹去收埋人命啦。但我唔系想讲呢单嘢，我话俾啲人点样为富不仁。嗱，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开山顶嘅，你行开保，你行开呢个马纪先峡道嘅，马纪先峡道一号咧就系叫嘉慧园。嘉慧园边个住啊？ 嘉慧董建董生嘅 最出名嘅住客就董建华啦。但系住喺嗰度咧，非富则贵嘅。啲单位面积咧大嗰啲咧就3700尺。 啲真正老牌嘅豪宅啦，系啦， 3700尺， 嗯、 就过亿嘅嚟噶。 嗯， 细单位啊，讲紧细单位啊， 细 啊，2700尺， 嗯， 啊，都接近成亿声噶啦。你如果行过咧，你有机会望一望。嗱，唔使耷逼噶，就咁打响油望望嗰个车路嗰度。 记住唔好耷逼啊！ 有一个保安员咧，系企到直碌碌喺度站岗嘅。 嗯， 系佢系要我次次经过，有冇搞错？ 佢条斜路咁上去噶嘛，度系啦， 佢就要佢企喺度噶。 佢喺路口，即系买车入到度。 系啊，就要佢企喺嗰个企足，仲要搭到正， 系立正站好嘅呢系。 有冇搞错啊？你话呢啲系咪为富不仁？ 嗰度解放军住驻军嚟嘅咩？ 唔系嗰个保安嚟嘅，咁、啊、通常姜格嚟嘅，佢威啊嘛，即系连一个摆个艇喺度，俾张凳佢坐都唔得噶，佢一定要企喺度噶。 哦， 咁啊叫懒好噶啦，上面有个嗰啲棚喺度， 系 即系 两尺嘅棚， 系 俾你系咁以遮下热头或者遮下雨，风雨不改。 嗯， 企喺度啊，直不甩咁，好似人啲御林军咁。 啲真系残光 啦，使唔使啊？喂！ 大巴会唔会佢四个钟头换一架次间噶？ 都唔得，都唔啱， 都唔啱啊！ 你企喺度做乜啫？ 啊， 嗱，系好过大陆的咁多。 系 大陆啲楼盘系点咧？企喺度咧，跟住每架车入嚟咧就见礼，系争在呢样嘢未做嘅。你话呢啲系咪为富不仁嘅？话呢啲啊？喂，大佬真系揾你两餐，使唔使咁样糟质人啊？嗱，呢咁香港地点解仇富咧？我而家终于发现啦！今日《东方日报》有单新闻咧，就梗系喐我噶啦，唔方又好嘢噶啦。 嗯， 就话呢、這个。啊、 出粮嗰单嘢吓，讲到吓。 喂，出粮嗰单嘢我爆出嚟嘅、啊、大佬啊，就话数码台再爆迟出粮丑闻。第一就再字咧，我又唔明点样再发咧、啊。我哋试过咩？我唔知啊。煲胎针射博啊，毁过于李国章。我从来唔会毁过于人嘅。呢、這个李国章为富不仁，东亚银行副主席。大教授、大国手、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我哋呢个鹌鹑数码台嘅董事。琴日讲过佢点样卸博噶啦，啊，佢卸博咧就系话做主席唔做，走去行会申请豁免，人哋豁免咗佢，我又唔做啦。咁风大雨大，原来咧嗰阵时佢谂住要做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咧，佢可以做 CS， 以为自己。啊！以为鸿运当头啊，咁啊，当然冇行啦，冇行都攞翻个安慰奖入咗行会。啊，列个个月签批车，我哋系自动过户嘅。啊，即系啲员工系打保嘅，就系、是、我或者啊何国辉同佢签名，一定要有佢签名先得嘅。 即系你哋两个， 或者佢同阿黄楚标， 嗯，两组人咧吓。 佢今个月唔肯签啊！啊，闹完佢之后咧，又问嗰啲咁嘅律师教佢嗱。你系啊，你应承过咧，话攞啲钱净系出粮噶，咁嗰啲真系出粮，嗰啲咪出俾佢咯。嗰啲用顾问公司啊，服务性质合约嗰啲唔好签啊，嗰啲系债权人嚟噶，但系公司执笠唔使俾噶。嗱，琴日我见到我再问佢个问题，佢话系啊，就系出粮得噶啦，嗰啲有佢咯，啊，执咗佢唔使俾。嗱，佢就系一个咁嘅人嚟嘅。 咁话我射博，我几时射个博？我签咗啊！而家仲有嗰啲人全部今日都出咗粮啦，我搞掂，你唔好理。嗱，呢啲唔系叫射博，呢叫为富不仁。讲起呢个李国章，嗱，佢系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嗱，全香港家族冇人威过李氏家族噶，两叔侄啊，佢啊李国宝个仔啊李文斌啊，又系全国政协，好多你政协系睇唔过眼噶。话点解一家人可以有两个政协啊？啊，好多人睇唔过眼噶。嗱，霍振廷咁叻啊，阿霍振环啊，霍英东噶，霍振环啊，都做唔到全国政协啦，吓、啊。所以呢啲人咪就係话你李氏系咪巴乜币啊？呢个巴之币，但系你有钱还有钱，你都唔好为富不仁啊嘛！一副咁嘅嘴脸，最好笑啊！琴日问佢，我哋开董事会，佢系列席嘅，佢唔系董事嚟噶、嗯。不过我冇乜所谓，咪列席咪列席咯。但最多嘢讲，我梗系佢啦，个亦都唔使讲啦。但系讲啲嘢不计数，拒绝再注资。嗱，我哋再问多次，咁你注唔注资啊？拒绝注资，跟住最好笑，临走嗰时俾钱最迟啦，系你咁啊！我俾咗啦，即系讲上一次注资啊。 佢指住你讲啊， 我又唔系你，我唔系有钱佬，我咁冇你咁有钱啊！咁我要筹钱噶嘛，总之我俾咗就得啦。我亦都知道公司冇迫切需要我再俾我一份啊！如果有我借翻嚟。啊！走去揾财记啊，嗰啲个财仔我都去揾啦。喂，佢都可以咁样指住你闹，你明唔明啊？你最前面嗰个系你，咁啊点啫？俾咗咯，唔紧要啊。而家本来六月三十， 咁你唔指翻佢，而家唔俾系你咁啊嘛。 我直情系咁讲啊。我话好鬼人唔俾啊，应承咗唔肯俾啊。即系你明唔明啊？而家啲有钱佬咧，财大气粗，你睇到噶。而家梁振英。啊！走出嚟话打击楼市，做地产嘅人点讲啊？地产建设商会嘅主席梁志坚就话呢、這个梁志坚何许人也咧？以前喺新世界做嘅，而家就去咗九仓。我梗系知啦。 汇德 佢曾经有个名句嘅，啊，点当年话要拆红湾半岛嗰阵时啊，新世界话要拆红湾半岛啱啱起好嘅啊居屋啊，佢就话要拆咗佢。佢就点解要拆咧？带记者入去睇，定同记者讲呢啲屋唔系人住嘅，我都入唔厕所，我入唔到啊！ 厕所转唔到身啊！ 佢都系大肚婆啊！ 大肚婆转到佢都系大肚噶，差唔多啦。我以前未 中年发福， 我以前减肥嗰时都同大肚婆差唔多啦。所以呢个肚大过大肚婆啦。喂，就系呢啲人嗱，佢点讲咧？啊，呢啲咁嘅无料到嘅所谓十招出咗嚟之后咧。增加供应，加快审批预售楼花同意书进度，有助舒缓楼市，要楼价会喺现水平平稳发展。嗱，毛主席教我哋一句嘢咧，敌人反对我赞成，敌人赞成我反对，你咪知道啦。梁志坚咪即系话佢呢个咁嘅楼市措施系冇料到， 唔系敌人系、啊、朋友嚟。 新地嘅副董事总经理雷霆啊，点讲咧？政府增加土地供应是回应市民对住屋的实际诉求，对稳定楼市有作用，你睇到的。啊，跟住呢卖楼嗰啲点讲呢？李家国个总裁啊，呢鹌鹑就话两十招解决供应问题，可舒缓楼价急升嘅压力。喂大佬啊，呢啲咪即係话俾听佢冇料到啦，有料到佢班友仲唔出嚟吵。 地产商赞土地产股上升呢个最实制嗰个回应，即系唔好讲其他嘢啦，真系好简单。 嗰班今晚咧，即系我撑我哋嗰个组织咧，即系个民间组织咧，本来就系话喺立法会对住呢、這个唔系叫爱丁堡广场啊，林毓华话嗰个叫咩啊？ 皇后像广场， 皇后像广场嗰度有集会嘅，今晚登就八点到十一点啦。而家改咗地方噶，都喺嗰度，不过咧就改咗喺遮打公园。 遮打边嗬？ 点解咧？因为司法部反对，司法部攞咗呢个立法局大楼咧，本来都系大阁楼嚟，嗰度以前都系，就而家仲未搬入去嘅，仲系有排搞啊！ 佢要装修改建嘅系啦， 我又唔明嘅点解要反对，不过唔紧要， 你反对都唔紧要。 咪搬到隔篱嘅遮打花园嚟。 我唔喺隔篱咯，即系问题就话我唔明。 即系前同埋后啫吓， 我唔明，唔系啊，直情去咗公园。 我左同埋右啫， 唔系直情去咗公园度。本来佢哋个组织系想喺嗰条路嗰度啊，嗰条通道嗰度啊， 系 啊，嗰度有个象征意义。 有象征意义噶系啦。 啊，佢司法部咧就话唔俾你搞。嗱，你话呢啲系咩道理嚟？我都系唔明，不过唔紧要。啊，都系一样嘅地方。 大班啊，政府总部行政处一样嘅文章。哦，我哋逢礼拜六、礼拜日咧，先至系会开放嗰个广场嘅啫，咁解啫嘛，系嘛？ 好，你继续倾啦。Okay.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学民思潮成员在新政府总部外扎营三日两夜，要求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其中三名的成员在政府总部外绝食，只是喝清水，他们会绝食到星期六。学民思潮的成员昨天下午游行到政府总部的正门，并成功闯入政府的外面的广场，架起几个帐幕和帐篷通宵抗议。成员说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之下的最后一着，期望在开学之前迫使政府撤回课程，强调会以和平和理性的方式展开行动，如果政府没有正面回应，不排除会延长行动。另外，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星期六亦都会在政府总部对开举行公民教育开学礼，反对国民教育，预计有一万人参加。教育局已经向全港中小学每间拨款53万推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部分小学在新学年不开科亦都会照用这一笔钱。教育局没有回应做法是否有问题，只是说四年内未用完的钱要交回给库房。学民思潮就担心会被政府借口要求学校开科。有过百间小学的天主教香港教区圣公会和中华基督教会都说未想怎样去处理这笔钱，打算放在银行暂时不用。有九间小学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就说计划2013学年开始教授国民教育，正研究核下的学校一起动用津贴邀请专家度身订造教材和进行师资培训。表明三年内不推国民教育的北角的官立小学同样会动用款项，他们打算用来购买历史图书，认为比起推行国民教育更加有用。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被抢走日本国旗的事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调查，但就说中国政府在调查和日本相关的事件的时候存在难以查明嫌疑人和长期拖延的情况，因此对抢走国旗事件是否可以查出真相仍然是未知之数。而大风暴艾萨克减弱为热带的低气压，艾萨克在吹袭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和密西西比州的时候，由于有堤坝出现崩裂的危险，两个州大约6万居民需要疏散。另外，美国的国家飓风中心说另一个飓风柯克在大西洋迅速形成，在加勒比海贝风群岛的北部以每小时最大风速150公里向西移动。美股是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00点，跌了1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48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1点，收报1399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低收，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跌幅超过 1%。哈佛大学正调查约125名学生涉嫌在可以在屋企进行的春季大考作弊。校方说今次会是哈佛大学近代历史中最大规模的欺诈丑闻。当时有导师发现超过100份试卷在答题方面十分相似，未有透露涉及的科目名称，个案会由专责处理违反校规的委员会跟进，如果证明真的有欺诈，有关学生会被下令停学一年。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零散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吹清劲嘅东风。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咁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31号星期五个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啊8:04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莎白大厦，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唔错噶，两边暂时正常嗰只。咁啊西区方面嘅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少少车龙啦，排翻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噶吓。咁啊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环呢边比较长龙噶，去到油站嗰边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车多啦。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少少龙尾，去到芜湖街嗰边。咁啊新界区嘅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噶。唉，琴日个女版警察，即系女做嘅版个警察咧，一出街就出事啦，梗系啦，七月份啊嘛，喐都唔喐你，梗系吓鬼死人啦。嗱，冇睇新闻冇留意嘅，一定系当你系真嘅差人，唔使讲啦，以为你影紧快相，又或者前面有交通意外，有经验嘅司机一定收慢啦。好啦，如果有睇新闻就知道你系假嘅警察，唉，个个都收慢，慢慢欣赏下你嘅设计。唉，咁又唔使讲啦，后面嘅车又撞过嚟啦，唔该你哋嘅政府啦吓，唔好咁多假嘢啦，害死人噶大佬。好啦好啦，揸紧车嘅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9月9号举行。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8:06，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 投票时在地方选区选票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上，都是给一个人投一张名单。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在今届伦敦奥运田径跑道之上，有由邓奕俊、黎振浩、吴家峰和徐志豪担大旗，亚洲今年最快的香港男子40/100米田径接力队。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优胜的地方，就是我们四个都是跟同一个教练。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今次的嘉宾是港队飞人黎振浩。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揀啱股票，睇啱市况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揀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30，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嘅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顾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嘿，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2012立法会选举入席路啦！ 投票在即，一起分析透视。我哋安排咗特别节目 ，DBC 选民我话事。 由8月31号至到9月7号，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4点，大声台播出。 郑大班率领一众时评节目主持人，电话质询各地方选区候选人， 仲有听众封烟，热线电话是1872111。 选民点可以冇得讲？因为系 DBC 选民，我话事。 你第一次出现时，你爹哋妈咪不停笑，你不停喊，你不断向前走，佢哋始终喺你左右。有日当你妈咪想拖住你，我大个啦。 你有咩计划啊？ 你唔明噶啦。 佢搬咗咁耐都冇电话嚟。 爹哋妈咪咁多年都咁爱你，你呢？家庭议会提示：关怀照顾父母就系孝，人人就位，孝爱互传。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32日，即使市民继续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你身为业主，你租屋给人你不去看的吗？如果那个人开记者的时候，喂，是告你业主的，喂，拉你的，还有他僭建到连公家地方走出来的楼梯啊那些东西，喂，这是违法的，是直情是有什么火烛的时候呢，真是不知赔几多人命的。嗱、 啊， 我觉得他不可以走出来讲这两句话，他太太乜，他太太乜，话你啲人搞到我老母啊病啊，喂，你唔见点解第二啲人唔见话个老母病，即系你激到你阿妈病啊嘛，关啲记者咩事啫？呢啲根本系不负责任嘅讲法啦，成家人都系两个瞓埋一张床都系咁样嘅。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32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港人港地卖地条款法律草拟工作开始了。 自由行不是刚刚开始的，我们都会在执法方面加大的力度。 要继续监察和反对这个洗脑教育，因为政府都还是不肯撤回。 我们不需要去读国民教育科，我们要的是为下一代去站出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八点十二分新闻前咧，大伯你问我嗰啲啊啲招十招点，我就虚招。哇，原来我睇份财经报纸嘅标题仲劲，特首与局长十虚招揾老陈。 我分析俾你听，林毓华。唉，你唔使睇报纸啊，我分析俾你听啊。嗱，逐样嘢讲啊，梁振英嗱，我哋好公道噶，我哋根据客观嘅事实， 系 作出啊主观同埋啊绝对有理据嘅评论。嗱，第一，梁振英推出嘅稳定楼市嘅措施咧，短期措施有五项，嗱，逐项同你讲啊，林毓华， 好， 你讲第一项先啦，我话俾你，我分析俾你听啦，嗱，你读啦，喺第一项呢度啊，呢张啊，林毓华， 哦，呢张系嘛， 啊，第一项，啊！我讲啊，你讲 第一项嘅咩啊嘛？出售委员会830个剩余居屋单位啊嘛。 嗱，佢就话出年咧年初咧会推850个居屋单位，但系呢单位系货尾嚟嘅，其中包括有咧825个喺边度啊？林毓华 啊， 除咗825个喺边度啊？你真系要戴老花眼镜啊！第一行咯，第一个啊，其中八百 天水围啊， 其中825个喺天水围。嘅居屋天竺苑，咁天竺苑系咩事啊？点解咁出名啊？你又记唔记得啊？林毓华，你揸住嗰张睇啊，林毓华。 短装啊嘛， 啊以前短装嗰啲居屋啊，咁而家就话咧，出年年初咧就攞850、830个居屋单位出嚟，佢咪即系呃你咯？ 喂，根本呢啲 居屋 单位系丢空咗噶嘛？咁关你梁振英咩事啫？唉，好啦，第二项措施系咩？林一华 咁话明年推出嗰个首期嘅治安心计划咧，青衣嗰个青绿街项目1000个单位咧就唔卖，就唔租啦，就卖啦，就咁多咯。 本来呢个呢就係曾蔭權搞出嚟嘅治安心计划嚟嘅。咁而家一朝天子一朝臣，尤其是嗰班房協嗰个白头佬走出嚟就闹啊曾蔭權，话呢係长官意志，根本我哋房協就唔想搞啲咩治安心嘅，啊卖咗最鬼好啦。咁大佬啊梁振英咪顺水推舟啊刮你曾蔭權一巴，跟住攞出嚟卖鬼咗去。咁有咩分别啫？都系曾蔭權攞出嚟嘅1000个单位，都系容纳1000个家庭。不过而家唔敢讲啊，林一华，1000个单位未必系1000个家庭， 因为太劏房系嘛？ 因为有呢个陈茂波，你琴日见到佢个衰样咧，佢睇见我谂香港人大部分人睇见个衰样都嬲嘅，佢仲可以企喺度面皮咁厚，就系讲呢个啊房屋政策，唔该你翻屋企瞓觉啦，搞你啲劏房啦，唉嗱。咁嗰1000个单位又系冇增加供应嘅，又系嗰1000个，咪又真系揾笨咯。好啦，第三个短期措施系咩啊？ 加快呢个审批预售楼花嘅申请，未来3至4年咧就有65000个一手住宅单位推出。 嗱，听数字有个人， 喂，关我咩事啊？呢个 唔系啊，根本有啊，存在咗噶。 啊， 不过快啲审批，即系快啲俾呢。倒翻转头啊， 系 益啲地产商啊，由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啦。 系 等佢快啲卖楼花呃你啊，卖咗之后咧，但系个市跌咧，你咪变负资产咯。你记唔记得当年负资产就好多人买咗啲楼花，我都中咗招啦。啊，我又真系戆居居买咗个楼花，我成世系未买过嘅，一买咗跟住就冧啦，885。喂，又系揾笨嘅，而且呢样嘢咧，嗱，再严重啲讲。呢样嘢就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嘅，呢样嘢就益地产商嘅。点解要俾佢卖啊？缩短嗰个楼花，嗰个审批期，俾佢卖长啲嘅期货。 如果佢唔系真系输送你嘅，就系一个判错证咯。 唔系啊， 就头先阿老总讲就话，系唔系嗰啲人系过等住买楼？ 冇嘢好做啊！ 冇嘢 呢样嘢益啲地产商咯。 啊， 好简单嘅，俾佢卖啲远期嘅期货咯，等佢快啲套现咯。 嗯， 好啊，第四个。 佢话政府新一季嘅卖地计划咧，会推出涉及2650个单位嘅土地，会视乎市场嘅反应咧，适度增加，即系最少推出呢个咁嘅土地啦。 你知唔知点解？根本冇增加到供应嘅，你睇真啲。 系， 因为本来咧每季咧都要公布卖地计划嘅。 吓。 用而家咧就每年20000个供应，一季就系2500个。吓，你计翻条数咧，2650减2500咧， 咪多1500个咯。啊，105个啫。 旭华， 105个。 哇，你做劏房可以多1500个，一劏10咯。不知所谓嗱，讲埋仲有啦，第五个啦，最后一个啊短期措施系咩啊？ 呢个就话柴湾工厂大厦咧会改建作为公屋出售。增加180个单位供应，市建局亦都会将重建嘅2幢嘅工厦咧，1幢咧系重建住宅，提供180个单位，喂，加埋得360个啫喎， 啊，咁啊就系咯，咁咪呢个咧就系有啲实质嘅嘢，但系讲嚟讲去即系咧，讲嚟讲去都系180个， 啊， 就系180个咁大把咯， 啊， 即系成个短期措施。真真正正增加咗嘅单位就係180个。 哦。 啊。咁就係咁成个短期措施讲完啦。梁振英就呃你嘅。反而呢就益咗地产商。嗱喺成个短期措施里面呢，市民真係得益嘅可能就係多咗嗰180个工厂大厦改造公屋单位嘅供应量。但係就益咗地产商。快快脆脆 good 水买远期嘅期货。嗱，尽快攞水翻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好 ，Hello， 我哋住啊， 你好吗？ 我哋阿四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 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十二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的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嘿，每样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市街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目前楼市处于环球经济疲弱、流动资金充裕和需求旺盛这三股极不寻常的力量之间，潜在的经济风险不容忽视。市民在作出置业决定之前，务必审慎评估各种潜在的风险和自己的承受能力，量力而为。当前市民最关心的是要有足够可供即时购买的合适单位，使他们可以即时自置居所。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的短期供应，协助市民解决置业安居的需要。港人有关港人港地的卖地条款的法律草拟工作已经开始了，这个说明呢，我们有决心是执行港人港地政策的。只要这个法律条款一草拟好的话呢，我们可以随时将这个条款加入我们推出的新的土地的销售条款当中。这个呢也是港人港地这个政策的灵活性，所以理论上呢，这个是卖地条款的条文，一准备好呢，我们可以随时推出的。 得个港字咧，终于咧，你知道佢系咩人啊？叫佢大炮精啊，冇错。因为点解咧？佢琴日出咗十招咧，信三成都死嘅，系只可以信二成嘅。点解咧？因为十招里边有八招系呃你嘅。嗱，我哋就系讲咗啦，啊，讲咗咧，佢嗰个短期措施咧，五招里边咧，啊，四招系呃你嘅。啊，仲要其中有一招咧系益地产商嘅。嗱，最尾嗰招咧就加加埋埋咧，阿林毓华就系 180加180咯。 啊，360个单位。但系你用360个单位同而家每年公屋啊提供啊呢、這个20000个 系 20000个私楼嗱、啊，每年啊房屋每年私楼嘅供应量系20000个。 嗯， 轮候公屋咧有20几万人。 嗯， 你就提供咗360个单位，唔间只杯水车薪， 啊，好意思讲嘅， 仲惨过 DBC 啊 ！DBC 系5个盖冚10个桶，佢而家1个盖冚100、10000个桶，大佬啊，即系嗱，第一个短期措施，五招里边有4招揾你老衬嘅， 啊， 咁啊信一信二成都死， 系 啊，第一得一招五分一。 是叫做有的咁多嘢，小恩小惠，多360个单位，咁啊， 做乜用啊？ 咁啊，等于五招里面一招系叫做冇呃你，咁啊，再信二成咯。但信二成都死，你明唔明啊？因为个招系冇用嘅，系360个单位咁大把。好啦，咁啊，讲翻去咧，个中期措施啊，林一华， 好啊，第一个咁样讲啊，佢话重新检讨治安心计划余下嘅4000个单位，变成新置业安居计划，倾向咧系以呢个折扣价咧系方式推售嘅。 咁啊，即系揾你老陈咯，又系揾你笨咯，所以话人话揾老陈系啱嘅。 嗯， 系咪都有喺度噶啦？你增加咗乜嘢先得噶？ 冇增加到啊！ 有咩增加到？ 5000个上面卖咗1000个啦，咁咪剩翻4000个啦，咪又卖咯。 咪又系咯，冇增加到，咪即系又系揾你笨咯。啊，即系成日就揾你老陈，即系第二日咧，林毓华， 啊， 我就话请你食饭， 嗯， 啊，其实我去你屋企请你食饭， 嗯， 啊，就攞两个罐头嚟， 嗯， 加料啊，以前兴噶，你知我哋细嗰时穷嗰时，去人屋企食饭， 斩碟叉烧得噶啦， 喺街斩碟叉烧或者斩乜斩碟油鸡，攞上去再唔啱，啊，攞罐罐头上去咯。咁叫加料啦，但就係你请嘅，阿林彪话。唉，大佬啊，佢真係咪当香港人好係蠢㗎，係咪当我哋啲人呢唔識計數㗎呢，嗯，啊，好啊，第二招啦，林彪话。 佢话啟德新发展区呢就撥予呢个市区重建局楼换楼嘅单位入面呢就撥出480个呢作呢个新居屋，成为啟德发展区嘅首个居屋项目。 咁喺供应嗰度又係搵啲笨囉。即系唔系启德咧起咁多楼噶啦，不过喺个私楼嗰度咧就攞咗啲出嚟做啊居屋 啊， 啊就咁简单啦，但就冇增加到供应噶嘛，啊咁，我问你啦，咁又系呃人，即系点解咁中意呃人？而家你佢个中期嗰度咧， 啊 头嗰两招已经系呃你噶啦，咁第三招系咩咧？ 第三招咁我就话咧，将长沙湾一幅休憩用地咧改作咧系住宅。提早咧两年兴建咧2300公屋单位， 嗱呢个又稳笨嘅话， 提早两年吓， 话俾你点解稳笨咧？ 嗯， 佢将一幅咧本来系休憩用嘅地咧， 嗯， 就攞咗出嚟啊，攞出嚟我哋起公屋啦， 啊， 就有2300个单位啦， 嗯， 但系喺个大江发展蓝图嗰度咧， 嗯， 每个地区规定有几多休憩嘅地方噶嘛，咁， 嗯， 又要将呢个休憩地点佢都有，佢都唔敢呃你。佢话俾你将呢个休憩地点搬去另外一幅地啊嘛，咁咪即系又系呃你咯，你明唔明啫？林一华，即系嗰幅地本来又系攞嚟，又系可以起2300个单位噶嘛，即系呢个叫取巧，唉，咁呢个又系揾笨， 所以咪最唯一嘅嘢叫提早两年啫，就系咁啦。 好啦，咁第四招系咩咧？ 我话咧，36幅政府同埋机构或者社区用地咧，就拨作住宅用途，可合共咧提供11900个公司型单位。 嗱，呢个就冇揾笨嘅。嗱，唯一呢个咧就真系咧可以提供到多啲单位。 嗯， 不过咧，我话俾你咧， 做个后着噶 啦，你有排搞啊。 系啊， 你我话俾你，我呢个中期做唔到嘅。 啊 啊，有你知唔知要做几多嘢啊？又要咨询， 咨询 又要 审批，社区人士一反对呢个 区议会， 唉 啊，喂，区议会而家好多人反对嘅啊。OK， 你话喺我而家连喺公屋入边起公屋，啲公屋居民都反对啊。OK， 咁啊讲完啦，咁唯一一招冇揾笨啦，当呢招啊。好啦，咁呢个中期咧就得一招冇揾笨。好啦，第五招系咩？ 第五招咧。佢话房屋委员会同埋呢个市建局咧系会参与检讨活化工厦，善用工厦嘅土地资源。 咁啊点啊？即系 冇增加噶，就讲啫嘛。呢个都系纯粹吹嘅啫。呢个系 叫 lip service 啊。 嗱，即系咧喺个中期嗰度咧，五招里边咧，啊，又系有四招呃你嘅， 啊， 又系信二成， 嗯， 但系信二成都死嘅。喂，呢个咁嘅梁振英大炮精就系叫做信二成噶啦，以后， 嗯， 你信佢讲啲嘢，信二成你都会死嘅。好啦，咁啊长远啊点啊？ 长期啊，佢话咧即时啊成立两级嘅组织架构，运输同埋房屋局局长主持一个督导委员会，之下有一个跨部门嘅工作小组，制定一套长远土地同埋房屋发展策略。又系吹，开会啊，咪话俾你听。 喂，梁振英出嚟琴日系做一样嘢、 啊， 因为自己知道咧呃咗人啲房屋嗰度咧，啊，佢啲民望低，佢出嚟做啲嘢，嗱、呢个就系表面上你睇到嘅嘢，但实际上佢做咩你知唔知？佢实际上琴日出嚟就要揽啊陈茂波。 哦。 你有用佢嘛？ 揽到咩？ 你叫佢辞职噶嘛？ 啊！ 我就带埋陈茂波，带埋呢个啊校长出嚟。 嗯。 啊，就系话俾你听，我就揽硬啊陈茂波噶啦。咁就咁简单啦。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啊！即系呢个咁啊，梁振英，你要睇佢啲身体语言，你要睇佢语言艺术，佢讲每一样嘢系冇一句信得过嘅，知唔知啊？ 嗯。 喂，大佬啊，你佢咁样做特首法。话搞掂，我情愿走出嚟话，我而家就要做翻八万五，咁我支持佢啦、 嗯。 每年起屋量起八万五，嗱，而家冇金融风暴啊，唔使赖啦。 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同埋特首办主任邱腾话：咁早上探望喺政府总部门外通宵抗议嘅学民思潮成员，包括三名绝食嘅学生。梁振英叫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又说希望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参考教材推出之前，大家可以持开放的态度。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就指梁振英未能够体察民情，亦都不尊重民意，要求教育局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梁振英在接收学民思潮示威标语之后，希望同黄之锋握手，黄之锋就以鞠躬回应。学民思潮昨日下午开始在政府总部外的广场扎营三日两夜，呼吁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约四十名的成员通宵留守。另外，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星期六亦都会在政府总部对开举行公民教育的开学礼，反对国民教育，预计有一万人参加。教育局已经向全港的中小学每间拨款53万推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部分小学在新学年不开科亦都照用这笔钱。教育局没有回应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只是说四年内未用完钱要交回给库房。学民思潮就担心会给予政府借口要求学校开科。有过百间小学的天主教香港教区、圣公会和中华基督教会都说未想怎样处理这笔钱，打算放在银行暂时不用。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被抢走日本国旗的事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调查，但就说中国政府在调查和日本相关的事件的时候，存在难以查明嫌疑人和长期拖延的情况，因此对抢走国旗事件是否可以查出真相仍然是未知之数。美股收市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00点，跌1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48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1点，收报1399点。欧洲股市亦都系全线低收，其中德国同法国股市跌幅都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零散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吹清劲嘅东风。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8:33，咁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 好，睇返港岛区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雪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一齐去到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龙尾就北角码头嗰边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都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噶啦。咁啊启德隧道过海车龙啊，新延到呢分钟啊去到呢个浙江街咁远啦吓。东隧过翻香港亦有龙尾，龙尾就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嘅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嘅。新界区方面嘅 C 隧出九龙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就浸大国际学院啦吓。咁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哇，已经排翻到呢个沙田马场啦吓。唉、哎，见到 C Y 嘅十只虚招啊，真系火都嚟埋，都唔知佢攞景定赠庆啊！大佬啊，推嗰啲乜嘢乜安心啊、民安心出嚟叫我哋买有鬼用咩？我哋冇钱买啊嘛！唉、哎，即系打工仔搭车翻工困难，你就同车行合作推啲买新车优惠俾大家啊！有钱啊，唔使咁头痕啦，系嘛？唔该你啊，嗱嗱声啊，收晒啲屎叫佢推多啲公屋俾你，系嘛？推多啲公屋俾大家申请入住好过啦！唉，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清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嘿嘿嘿，唔好以为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我是梁思浩啊，香港是我们生活的地方，9月9号立法会选举，记住去投票啊，选出心目中的代表，提提各位选民不要一时贪心收受利益而影响投票决定，以免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啊。 你好 ，Hello， 我哋住啊， 你好嘛， 我哋阿四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子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十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夜尿嚟讲咧，都同埋肾虚系有一定嘅相关联，其中都系尿频啦、尿等待啦、尿不正啦、尿无力啦、尿清肠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今年9月9号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两票，一票在地方选区，一票在功能界别。300多万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还可以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风九浪最阴湿。西贡有两个男人去沼石边钓鱼，遇到俗称风九浪的巨浪， 将他们扯了落海，一个获救，一个失踪。风狗浪这个名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这种浪最为阴湿，毫无预兆就会扑埋身，所以有无风三尺浪的俗语。海洋专家指出，风狗浪是一种涌浪，成因很复杂，通常在打风之后就会出现，它的方向和其他浪刚好相反。另外，如果海底出现山崩，亦会产生风狗浪。1909年，一艘游轮驶经南非的开普敦就被风狗浪打沉，船上211人全部丧生。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苹果日报的评论标题是政府花招难令楼市降温，内文话呢，或者要摆出大有为的姿态，又或者因为市民的怨声实在大到政府不得不作回应了。昨日特首梁振英公布了10点阻压楼市升温的新措施，看看这些新措施的具体内容。治安心计划是前朝旧招，梁振英没必要照单全收，有需要的时候自然就来一个改头换面，为自己争取政治本钱。但是由先租后买改为即时出售，只不过是改变了出售的方式，没有实质增长可以迅速供应市场的住宅单位数目，没有为想上车的年轻夫妇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希望。这样的措施除了玩玩文字游戏改下名之外，有什么实质作用呢？咁至于加快出售居屋货尾同埋改建工厦，同样系有姿势冇实际。经过多轮出售之后，特区政府手上嘅居屋货尾唔似得几年前咁样有超过25000个，而只系剩低800几个啫。并且集中喺远离市区以及冇太多工作机会嘅天水围区。若果连治安心嘅1000个单位，亦都只系杯水车薪，系应付唔到庞大嘅上车客需求嘅。800多个居屋货尾的效用只会更为有限。其他好像说加快审批楼花预售增加土地供应都是老掉牙的招数了。问题是每次说加快都只是口惠而实不止，没有真正带来实质的额外供应。梁振英还有一招引以自豪的招数，这个就是港人港地，即是透过卖地条款的规定，限定某些住宅兴建的单位只能够授予给香港居民，以避免因为外来客炒卖而抢高楼价。可惜这项政策虽然早已经在梁振英的竞选政纲当中提出，但是原来各项政策的细节，包括怎样界定买家身份，怎样规限买卖等等，仍然在规划的草拟当中，仍然是由政策和法律部门商议当中。真的不知道等到几时候才可以酝酿成熟成为具体的政策了。换言之，可以较有效令楼市降温的港人港地这个重招根本就未能够派上用场，只是停留在口述的阶段。当市场投资者看破了特区政府准备不足又既穷的时候，炒卖只会更为活跃，买家只有更恐慌，楼市热潮将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振英呢就是敷衍你一班友，同埋话俾你听，喺去选特首嘅时候开咗啲空头支票呢如果开咗100万俾你呢，就最多兑现呢20万嘅啫，信二成都死。跟住呢琴日出嚟呢有目的嘅，你睇个排阵，第一就拱咗吹水我去第度，吹水我口去唔喺度嗰时呢就独揽大权。 是。 乜嘢呢吹水我出嚟讲晒。今次呢我话俾你听，特区边个系揸 fit 人。揸 fit 人嗰个就系我。第二我就揽硬陈茂波㗎啦，所以带阿陈茂波出嚟。你听阿陈茂波琴日出嚟仲有面讲嘢嘅。你听完啊够好着个电视机系你自己嘅㗎。 如果电视机唔系自己嘅定位烂咗佢噶啦。啊，你听下陈茂波仲可以口硬无耻一路喺度讲埋啲咩全力以赴。我批你，我话俾佢，如果佢真系掂啊，嗱，佢想所有啲单位供应可以成十噶。 嗯， 如果政府加埋个单位，佢可以话住10万个家庭噶，因为我嚟做劏房啊嘛。 刚才所讲嘅一系列措施咧，虽然数字上大家觉得未必完全系有一个咁大嘅一个作用，但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让大家知道咧，譬如嚟紧嗰3至4年有65000个单位，嚟紧无论喺 GIC 喺工厦活化喺 唔要听佢讲嘢，唔要听佢。我如果问我掟烂块玻璃，我惊掟亲你。呢条友仲听佢讲嘢，佢仲有咩资格做官？有咩资格出嚟讲我哋啲嘢嘅咧？啊，所有嘅嘢都唔关佢事，叫佢收声。咁离谱嘅就系听到把声就兴噶啦，我话俾你听，收声就咁简单。嗱，我哋有个听众咧，就我哋好多支持我哋嘅听众咧，就好热心嘅。啊，有个叫 Ada Low 咧，佢就同埋佢好多老友咧，就不停咧。啊！写啲问卷咧，俾啲候选人。 系 佢喺8月13号咧，用电邮咧问7个各族超级议席嘅候选人对 DBC 清盘嘅睇法。你知结果系点啊？ 有冇人复佢啊？ 直到今日为止，冇人睬佢。 吓、 啊！嗱，你话呢班友咧，你系咪真系不知所谓啊？好啦，跟住咧，上个礼拜开始咧，阿 Ada 又同一班朋友咧用电邮问各区竞选立法会议席嘅候选人。嗱，佢哋点问咧？佢哋一般就咁讲嘅话，啊，你好，我冇客气啦。本人系边个区嘅登记选民， 嗯， 十分支持 DBC 数码电台，想问你一个问题嘅啫，就系咪赞成咗清盘？啊，呢、這个咧，因为咧呢、這个会影响咗我哋日后投票嘅意向，咁啊唔该你回应。咁终于咧有16个回应， 嗯， 16个回应里面有一个咧叫田不审田二少嘅人， 嗯， 佢就系新界西嘅。新民党嘅候选人啊，佢回应咁讲嘅：你好，数码电台系一项咧商业广播机构，香港多元化、享有言论自由嘅地方，多一间电台可以俾市民多一个选择。至于赞唔赞成嘅清盘呢？因为涉及个别机构嘅商业运作，佢就不宜作出评论，请见谅。田不神有咩资格做立法会议员噶？唔系话佢唔撑 DBC 系对唔住啊！我绝对唔冇偏见噶。你话叫我哋执咗都得，但系如果你选佢出嚟做议员咧，任何商业运作啊，田二少系唔会理你噶。所以第日加电费、加水费啊，水费唔系加电费、加交通费、地铁加价、煤气加价、巴士公司加价啊，乜嘢加价都系商业运作噶。你唔好问啊，田二少啊！ 喂，私楼都系房屋，都系商业活动嚟噶。 呢、這个人唔使做噶啦， 啊， 即系佢唔需要选到做立法会议员嘅，点做立法会议员啫？原来立法会议员咧系唔理商业运作嘅大佬，唔理你发生咩事啊，包括第日咧偷工减料啊，啊起嗰啲咁嘅缩水楼啊，喂，地产霸权啊，所有呢啲嘢都系商业运作嚟噶，田不慎啊！咁我问你啦，如果你认为咁样可以做到你立法会议员，我恭喜你，请你投佢一票。呢个就系新界西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田二少、田不神。唉，我真系顶佢唔顺，你唔使撑 DBC， 你情愿话咧呢啲咁嘅电台成日闹人，执咗冇所谓，我仲尊重你。啊，佢最唔好的一样嘢咧，啊，涉及个别机构嘅商业运作，不宜作出评论。咁你仲选咩啫？冚旗啦，冚旗啦，大佬啊，有啲咁嘅人啦，田二少咧，记住，佢同我哋班股东财雄势大嗰啲，啊，李国宝、李国章，啊，梗唔使讲嘅老友记啦，佢仲有个死党，佢就黄之恩死党嚟，我话俾你听，所以呢啲人，唉，你真系问佢啊，攞答案，即系与虎谋皮。啊！嘥你时间，你但真系唔好意思。不过多谢你，你帮我哋咧啊，做咗个照妖镜啊！大家识下点样投票噶啦。嗱、啊，我唔会影响你投票嘅，但我只可以话俾你听，田北辰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佢可以话俾你商业运作嘅嘢咧，系唔关佢事嘅。 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嘅候选人啊，啊，喂，咁你但系选咗你出嚟，任何商业运作嘅嘢，你唔好允许，啊，真系唔关你事嘅，啊，你只可以问政府嘅嘢嘅啫。嗱，正话咧，林旭华嗱，你嗰啲屎片嘢咧，嗱，你做公关啲人最叻噶啦，嗱，终于梁振英咪带埋佢啲流罗，就好似慰问班学生咯。唔知系咪听咗你讲啊？林旭华， 我冇教过佢， 你教你喺呢度教嘛？你公开教嘛？ 啱啱头先系阿老总建议， 阿老总教啊，老总走咗，怪得急急脚走咗，原来就系教阿梁振英。喂，大佬啊，走出嚟抽水啊！呢、這个啊小朋友咧，阿思峰啊，好嘢啊！佢整一招周南嗰招出嚟，当年千古罪人 啊！ 啊，呢、這个彭定康。伸出友谊之手，同阿周南握手，周南咧就合十回应。 系 今日咧，黄之锋好嘢啦，就鞠个躬俾你。啊，喂，呢啲咪叫抽水啦，呢叫核突啦。你走出嚟话小朋友，我俾你感动咗啦。 啊， 我而家即系喝停嗰班友啊，唔推呢个国民教育。咁、啊、你就话呢，我谂黄之锋唔单止同你握手 拥抱佢， 同、 啊、 你拥抱都得，即、啊、刻叫声 uncle， 你好嘢，啱唔啱啊？林彪话，所以我话俾你听啊，啲抽水冇用嘅，呢啲咪喂你走出去，人哋唔会觉得你关心啲小朋友嘅，人哋觉得你去抽水嘅咋，你知唔知啊？啊， 好做唔做呢嘢就？ 佢最好走出嚟咧，如果帮香港人做，真系帮香港人做嘢，真系香港无小事嘅咧，民生无小事嘅咧，佢就应该走出嚟，所有人讲嘢都唔算数。罗范招芬、李国章、吴克俭、胡鸿玉，佢哋所有人讲嘢唔算数，我先系特区就特首，我讲嘢先算数。由今日起取消国民执行国民教育。嗱，咁你就攞咗掌声。如果唔系你出嚟系咁耳仔慰问下人哋嗰啲学生，喂，抽唔到水噶。尤其是罗范招芬，佢一出声咧，你就蚀张噶啦。你又听下罗范招芬琴日点样捉字失法？ 真系唔存在一个洗脑嘅，因为香港系一个资讯都比较发达嘅一个地方。咁而喺小学阶段咧，讲下国旗啊，咁粒星系代表乜嘢啊？中国嘅河山大川啊，或者系文化节日啊，国歌又系点啊？资料性嘅嘢，不涉及到任何嘅政治体制啊，或者政治事件嘅，冇人。讲过一定要是今年九月一定要开这个课程，因为一开始就已经话了是有三年时间给学校去选择，所以不存在话是所谓即是撤回这个课程的问题。讲真，沉默大多数而家是怎样想呢？正因为它是沉默，大家都很难去评估。大家对吴局长的说话有意见，我想他都是即是一句说话啫，希望大家都是经一事长一智啦，将来是处理问题的时候会个敏感度更高啦。 沉默大多数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唉，你讲什么真的。 即是成日扭你人上街咯，他跟阿扫把头有什么分别啫？即是说你人少人上街啊，你那日四十万人，唉，就去叫梁振英下台，你跟住得那九万人话反对国民教育，喂，林旭华问下你香港有几多人啊？ 七百万咯、 啊。错， 唔系几多啊？ 今日香港起码超过1500万人，今日啊喺香港嚟嘅。 你加埋嘅流动人口啊？ 梗系啦。 哦。 第日仲有去捉字室噶，就算将来你有400万人上街啊，佢话香港加埋人道，你睇下香港今日，你知唔知我哋计统计过入出入境人数，加埋过千万人，你知得嗰300万人上街，咁边度占到大多数啫？喂，呢啲咪叫捉字室咯，呢啲咪叫 cheap 咯，呢咪叫贱咯，呢同我哋呢个啱啊！罗范招芬就系李国章嘅最亲密战友，两个一齐落台拥抱啊！喂。呢啲咁嘅嘢冚烂，我哋搞出嚟。你睇到李国章喺度刻薄我哋啲员工啊，应该半斤八两嘅打工仔好简单。我付出咗，你就要出粮俾我。 嗯， 你可以夠胆月尾唔出粮俾人嘅啊，名都唔签嘅，跟住签啲唔签啲嘅啊。喂，咩人嚟嘅啲？呢啲就系、搞咗呢个教育政策出嚟啊，害咗我哋下一代嗰啲人咯。 你睇到佢哋咁样做嘢法咧，我问你啊，你唔怒气点得啫？啊，呢啲所谓啊李氏王朝，嗱、啊、李家好多人值得尊重嘅，嗱、啊、李国自派好多人好值得人尊重，李国能第一个， 嗯， 啊，跟住你咪下一辈啊李自起，啊，但系咧最弊有一个叫李国宝、李国章啊嘛，作为银行家言而无信，你点样去支持佢哋咧？我问你啊，林德华。啊！今时今日，香港地搞到咁乱，就系因为有班为富不仁嘅人喺度，财大气粗，以为有钱佬大晒，所以咧，今晚咧，我哋嗰啲支持者咧，就会喺呢个遮打公园嗰度咧，啊，就搞嗰个叫做 还声于民啊， 叫做乜嘢叫做啊？你可唔可以讲俾人听？把声留住啊！林彪话：点解你睇嘢可以 烛光晚会？ 你眼花就睇唔到嘅、啊，你可以睇到啲唔同字啊！你咪有读写障碍啊？几多点啊？讲下啲， 记得我哋 讲下啲 detail 出嚟得唔得 啊？系今晚八至十一点啊，晚上啊，八至十一点啊，遮打花园， 遮打花园 系啦， 嗰日遮打花园，本来喺边度噶？ 本来咧就喺立法会嗰边嗰个系诶呢个叫皇后像广场 嗰度吓，咁点解唔得啊？ 咁你头先讲过啊嘛，司法部话咧佢哋拒绝借咗地方啊嘛， 啊咁点解要拒绝借出地方？佢喺度装修紧嘅啫，系咪生人霸死地啊？ 唔知吓吓 啊！ 咁佢哋作为新嘅场地管理人啊，新人事新作风啊嘛，又新政府啊嘛啊， 咁啊。司法部本来是我哋最尊重嘅机构嚟噶嘛，咁、 嗯、 当然唔关啲法官事啊。司法部就一班啊管呢啲咁嘅物业嘅啊嗰啲鹌鹑嚟嘅，大家唔系鹌鹑话事啦，因为已经批准咗咁初，收尾就经啊嗰、那个背景太过敏感啊，因为呢座大楼咧就代表咗司法公正噶嘛，又对香港嚟讲一个象征意义噶嘛，亦都系以前嘅立法局啊之后回归之后嘅立法会嘅。大楼嚟噶嘛？喺最象征意义就系个女神喺个立法会大楼，呢、這个立法局大楼，呢、這个大阁楼啊，以前叫做，你知唔知啊？林彪话 知道。 你知唔知我哋细个嗰时嗰度叫大阁楼？嗰度系高等法院嘅地方嚟嘅。 系 啊，有个女神啊，法律女神喺上边系遮住眼噶嘛，啊，以示公正噶嘛。但我哋传媒倒翻转头啊，我哋就要擘大只眼， 嗯， 就睇清楚呢啲咁嘅啊有钱佬呢啲咁嘅财阀。呢啲地产霸权，嗱呢啲咁嘅啊庸官啊，佢哋点样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喂，我哋就要擘大只眼嚟睇嘅，咁可能真系有个冲突，一个匿埋只眼，一个擘大只眼，可能系咪因为咁嘅理由唔俾你去嗰度搞咧？林彪话， 都谂咁多咧，嗰啲公务员做咩事啊？我都就怀疑佢哋冇嘢谂啊，真系， 公务员啦，呢、這个梗系梁振英啦，你谂下啦。罗范招芬都曾经扬言话唔可以俾 DBC 做大咁，你突然间有班听众，有班市民啊，今晚冇嘢做好得闲啊，仲分分钟落雨添啊，走去嗰度攞几嘅振兴啊，而家即系撑 DBC， 你有冇搞错啊？梁振英其中嘅任务就系要搞掂 DBC， 你真系撑 DBC， 你咪同梁振英对着干，你唔俾梁振英亲自下令嘅，香港有咩人大得个司法机构啊？应该就冇嘅。不始终佢都系 number one， 只有佢先至可以喝停嗰啲司法机构咧，唔可以俾啲人喺嗰度搞嘢啊！呢、这个就是我嘅阴谋论嚟嘅，讲明啊，但冇所谓啊，我哋唔会因为个地点嘅啊，总之唔好阻挠我哋，我哋咪喺隔篱个公园嗰度咯。啊，公园就啊仲好咪多啲人啊，仲有啲树荫遮下。你有冇喺嗰度搞过嘢嘅林一华？ 你唔记得咗啦咩？我哋喺嗰度做过好多活动噶啦。 遮打公园 系、啊啊、你唔记得喺商台嘅时候都上过嗰个台度咩？ 遮打、啊， 咪隔篱花园后边啲花园嗰个停车场隔篱嗰度。 我净系记得咧，当年六四嗰阵时咧、啊，就有个六四发生之前啊，讲紧系五月咧，即系六四嘅五四运动啊，即系八九年嗰阵时啊，喺五月嗰阵时咧，未有六四事件之前咧，啊就讲紧五四运动嘅，嗰阵时就喺遮打公园搞嘅，搭咗个台。啊！我最记得当年咧，我第一次咧喺嗰度见到癫狗嘅。 嗯。 啊，癫狗就上台抢麦，就讲五四啊，所以我就净系记得嗰次啫。 你喺商台封咪成个女都搞个活动啊，你又唔记得咗？ 喺遮南啊？ 梗系啦，唔系嗰度咩？ 封咪嗰阵时， 真系吓， 我走咗系嘛？ 你有喺度噶？ 我喺度咩？ 喺度噶。 咁今晚仲有好多人嚟嘅，今晚好多老友记嚟噶啦，呢、這个时穷节乃现。 嗯， 你今晚睇下有边啲人嚟撑我哋，你咪知道边啲人系朋友， 嗯， 边啲人系敌人。其实唔系我哋嘅朋友，边啲人系真正支持 言论自由？系啦， 嗱，你好似琴晚，嗯、即系琴日啊，《星岛日报》， 嗯， 佢哋嗰个办公室大楼 系 俾啲凶徒撞烂咗啲玻璃，跟住烧咗架车， 嗯。 今日全部嘅反應係點啊？林一華 好冷淡嘅啫， 咪就係咯， 普通一種。 我哋唔可以因為同行而敵國，又唔可以因為《星島日報》嘅立場。喂，逢喺傳媒機構，好似我咁講，獨立媒體好， 《 星島日報》好 ，DBC 好，啊，因為嗰三個免費電視台嘅牌照嘅機構，啊，包括 Now 有線同埋呢個阿黃維基嗰間叫咩啊？城市電訊係嘛？ 嗯， 喂，佢哋攞唔到牌。我哋都关心㗎嘛，就唔係好似田北辰咁讲呢啲商业运作我可以唔理。佢都可以讲㗎啦，如果做咗立法会员呢，如果有人走咗埋去问佢，喂，星岛日报俾人撞烂咗块玻璃喎。 嗯。 欸，星岛日报一个商业机构嚟㗎喎。 嗯。 呢啲嘢对唔住喎，我不便评论喎。咁样嘅立法会议员我唔知呀，即係你认为佢係称职嘅，恭喜你，请你记住喺九号喺新界西投田北辰一票咁当然啦，即刻我哋会讲埋喺节目尾呢，今日辉哥我哋提过嗰啲选区呢，你都可以播返晒嗰啲候选人名单。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和特首办主任邱腾华早上探望在政府总部门外通宵抗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学民思潮成员。梁振英叫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又说希望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参考教材推出之前，大家可以持开放态度。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就话，梁振英是扮亲民，亦都不尊重民意，要求教育局撤回呢科。梁振英在接收学民思潮示威标语之后，希望同黄之锋握手，黄之锋就以鞠躬回应。学民思潮寻日下午开始在政府总部外的广场扎营三日两夜，呼吁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约四十名成员通宵留守，有三人更加绝食抗议。另外，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星期六会在政府总部对开举行公民教育开学礼，反对国民教育，预计有一万人参加。教育局已经向全港中小学每间拨款53万推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部分小学在新学年不开科亦都照用这笔钱。教育局没有回应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只是说四年内未用完钱要交给库房。学民思潮担心会被政府借口要求学校开科。有过百间小学的天主教香港教区、圣公会和中华基督教会都说未想怎样处理这笔钱，打算放在银行暂时不用。有九间小学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说计划2013学年开始教授国民教育，正研究核下的学校一起动用津贴，邀请专家度身订造教材和进行师资培训，表明三年内不推国民教育的北角官立小学同样会动用这笔钱，他们打算用来购买历史图书，认为比推行国民教育有用。行政长官梁振英公布十项措施稳定楼市，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在港台节目上表示，政府希望长远以供应主导作为策略，增加土地的供应，强调房屋问题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张炳良又说，新政府已经决定将居屋作为常设的部分，定价的具体细节就房委会决定。一部货柜车凌晨在葵涌被纵火烧毁，货柜车车头严重烧毁，消防员开后射水降温。 现场是葵涌货柜码头南路一个的露天停车场，在凌晨近十二点，一部货柜车突然起火，火势波及旁边一部的轻型货车，消防员到场迅速将火救熄，认为火警有可疑，交由警方调查。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被抢走日本国旗的事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调查，但就说中国政府在调查和日本相关的事件时，存在难以查明嫌疑人和长期拖延的情况，因此对抢走国旗事件是否可以查出真相，仍然是未知之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零散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吹清劲的东风。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咁啊伸延到去红十字会嗰边啊，厉害啊吓！咁啊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龙尾，亦都唔弱嘅，排翻喺北角码头嗰边。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都要间风啦，冇错啦，车龙啊起晒身噶啦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呢分钟排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噶，睇埋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啊，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东隧过香港就丽港城噶，咁啊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嘅，入去新界睇埋两条隧道，狮隧出九龙啊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石门回旋处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沙田马场，唉 ，C Y 又谂住出嚟抽下水同班小朋友握下手啊，啊之风啊佢哋好嘢啊，鞠个躬啊算啦，呢啲咪有假自己攞嚟丢咯，佢以为好醒。啊仲记唔记得上次啊 ,CY 又係好叻㗎嘛，同个心心讲啊，啊我諗住呢度起啲电梯俾大家，唔使行车佬啊，嗱个心心反应快啊，起乜鬼嘢电梯啊，起多啲公屋啊，啊真係睇见 CY 个苦笑样啊，真係攞晒分啊，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清緊记啦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係揀自动自悭电㗎啦。 而家时间是早上9:05，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子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运动星语 在今届伦敦奥运田径跑道之上，有由邓奕俊、黎振浩、吴家峰同徐志豪担大旗，亚洲今年最快的香港男子40×100米田径接力队。 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比较优胜的地方，就是我哋四个都是跟同一个教练。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今次的嘉宾是港队飞人黎振浩。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四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港人港地卖地条款法律草拟工作开始咗， 自由行唔系刚刚开始嘅嘢，我哋都会喺执法方面加大嘅力度。 要继续监察同埋反对呢个洗脑教育，因为政府都仲系唔肯撤回。 我哋唔需要去读国民教育科，我哋要嘅系为下一代去站出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9:09啊！ 九分，梁振英冇嘢好做啊！一早咧，啊，就带住呢个邱腾华同埋呢个吴克俭，就走去抽学文思潮水。好在抽水唔到， 自讨没趣。施、 啊啊、峰真系好嘢啊！啊，整一个 鞠躬， 鞠躬俾佢叹下。 好尊敬啊，鞠躬真系我哋中国人嚟讲， 你对佢好好啊！你唔系、啊、你又唔闹得佢？ 系啊系啊！ 啊，你要同我握手，我鞠个躬俾你。你边度有闹嘅？日本仔见到人咧鞠躬噶啦，鞠躬前鞠躬后噶啦，系咪啊？嗱，你梁振英系抽唔到水噶啦。嗱，你睇到呢啲唔系嗱，佢啱啱揾咗个。啊！资深嘅传媒人 啊， 呢、這个邓慧坤 啊， 就走去帮佢做呢、這个啊 新闻统筹专员。 专员咁啊，呢个系琴日咧啊，信义城嘅啊十招咧啊，信义城嘅十招啊，信义城嘅啫啊，得两招咧有啲力嘅啫啊，但系有一招咧就最大镬，倒翻转头咧就益啲地产商，等啲地产商咧快啲沽水啊，咁啊，所以咧已经平衡晒噶啦。啊！不过如果你话揾啊呢、这个咩陈茂波出嚟最好啦，因为一万个单位咧，如果你提供一万个单位咧，陈茂波就我解决咗十万个家庭嘅问题。点解系劏房啊嘛？而家其中一招就系劏房嚟噶，你工厂大厦嗰啲咪劏房？ 系 系咪政府搞劏房啫嘛？ 合法做啫嘛吓。 啊，呢、这个咪叫劏房十招咯。啊，咁有个听众好嘢啊，喺我哋个论喺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话，既然佢话九万人。上街唔代表香港人，不如我哋搞一次啦，林毓华、 啊， 搞一次咧就叫做啊支持黄楚标、 啊， 支持李国章，支持李国宝，支持黄子欣， 系 啊， 咁嘅排头 执咗呢个 DBC， 嗰排得几百人去嘅， 我哋唔系噶，你嗰时叫我落台都几百人咧，影到嗰时好啊，嗱咁啊可以又话支持呢个国民教育， 系。 又可以话支持梁振英，咁睇下有几多人上街啊？任你讲啊，十万八万好未 啊？ 咁我哋就话哇，全香港七百万人，有六百几万人话叫你落台喎、啊，大佬，咁得唔得咧？得唔得噶？林毓华，嗱呢啲咩逻辑嚟嘅？呢啲系 你哋歪你嚟嘅，呢系 啊！我哋电话咧就1872111咁啊。今晚咧就嗱，而家洒几滴落下雨咧，咁我哋今晚咧可能 凉快啲啊， 可能天公做美嘅， 系 系啊，如果天公做美咧又唔太热，又冇雨落嘅话咧、 嗯， 啊，大家可以先去啊慰问去政府总部慰问啊， 黄之锋， 黄之锋佢哋或者绝食嗰几位朋同学， 系， 然之后咧就行去呢个遮打公园， 嗯， 或者完咗之后喺遮打公园咧又行去支援。 嗯， 呢、這个黄之锋 都可以啊，两个版本都可以吓、 啊。啊，咁啊，两样咧系冇互相排斥嘅。 嗯， 因为我哋而家讲紧都系言论自由，讲紧意识形态嘅嘢。 嗯， 啊，都系支持 DBC 啲人咧，一定反对呢、這个啊洗脑教育噶啦。我都可以话俾你听，如果 呢个物以类聚啊嘛。要支持洗脑教育嗰啲人咧，一定系听紧第啲电台嘅。啊，好有可能听香港电台咧，主要就系、是、啊，或者商台啊、新城啊，都唔会听我哋呢个电台嘅。系咪？你听我哋个电台都唔啱听嘅。啊，啱唔啱啊？你听我哋听众电话就知啊。一面倒嘅，我都成日觉得有冇搞错啊？可唔可以有啲相反意见啊？嗱，睇下今日有冇啲相反意见啊？1872111啊，电话咧啊就开放俾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入嚟倾下偈嘅。咁啊，嗱呢个梁振英咧，即今日所有新闻咧都系俾梁振英呢个去招十招，信义成都死啊，占据咗所有新闻主流传媒嘅焦点。第一样嘢有冇注意到？即系邓慧君咧，可能好值钱嘅。嗱，我冇睇电视，我希望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因为我好少睇电视咧，唔得闲。究竟琴日喺个记者招待会嗰度有冇记者质问啊？陈茂波问佢几时落台咧？ 嗯， 有冇啊？辉哥，咪咯？点解啲记者真系嗱，俾面咧？邓慧君可能真系，因为新官上任。啊！又老前辈，又我哋啲老总嘅老友，甚至乎我哋啲老总嘅学生，啊，点可以唔俾面佢咧？所以点解琴日啲记者嗱，我哋最衰 DBC 就唔派记者去现场采访噶。如果早知道我派你去，林咗话，你大嗌大叫啦，喺嗰度可以。陈茂波，你几时落台？陈茂波，你坐喺度做乜嘢？陈文波，你噏乜？啊，咁 啊，俾人请咁咪抬出去。 记者问嘢、啊，喂，记者问嘢唔得噶，不过系试过啦。嗰、 啊、 次有记者大声问啊，领导人啊，胡锦涛 啊， 俾差佬逗咗佢啦。 系咯， 啊，不过你唔使惊，你去到冇人敢逗你嘅。林一华 真系我够重系嘛、啊？ 电话1872111，有冇听众琴日睇晒成个阿梁振英琴日几点钟啊？ 5:15 啊嘛，5:3啊，个记者招待会， 我睇咗佢咧，急完晒之后咧，答咗几个记者问题咧，咁我就要赶住开会啦吓。 有冇人睇到、啊、或者睇到我哋啲记者尽咗责任，就、去追击啊陈茂波？有嘢话冇，我好想知啊、如果你唔打电话嚟咧，可以摆上 Facebook 都得，不过最好系打电话嚟啊，同我哋通风报信，因为而家好啊，有互联网。有电台，啊，有电视台，啊，大家可以互动啊，即刻可以睇到，咁我哋可以做少啲嘢。如果唔系，我哋又忙于奔命噶啦。啱唔啱啊？林彪话 系 啊，咁你琴日点解你又唔睇？我成日靠你睇电视噶嘛，我都话。 喂，大佬啊，嗰啲系临时临急出嚟嘅一啲嘅新闻发布会，咁我有公务噶嘛，我都有我自己行嘅工作，我哋约咗系开咗6:00开会，咁我竟然5:3我都叫捧埋场，我先走系嘛？ 咁你睇咗之后，你有冇即刻知道去揾笨咧？ 喂，一听就知道佢有咩啫，冇啦，冇嘢，冇嘢，新嘢都话啦，吓， 冇嘢， 系咯，即系咪即系摆个排头嘅？哇，有短期、中期、长期，唉，真系，你净系佢咁嘅格局，你已经系揾老衬啦，真系， 即系睇到个老千局噶啦，从。 咁佢系局嚟， 即系你未去，你已经知道呢个天仙局。 佢开始咁样讲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佢咧系冇料到啦，真系。 即系天仙局嚟。 如果真系要真系话要做嘢嘅时候，第一件事，佢成个参选人都讲港人港地啊嘛，你话俾我知港人港地，我竟然计佢点做点做，而原来佢就系话而家去指示地政同埋律政部门去研究同埋草拟，死啦蚊粪啦，真系。 唉，咁咪弊家伙啦！你成个天仙局摆出嚟，你未讲嘅人哋已经知道你成个老千局嚟嘅。其实我而家 我有偏见啫，或者系吓， 我好希望佢咧，其实林振英咧，既然佢第一唔承认85000系错嘅，第二又话自己唔系幕后黑手嘅，喂，佢重推85000，可能我支持佢嘅。啊，佢直情而家最好啦，而家楼价咁贵。有咁多大陆人嚟抢楼，你而家咪推85000咯？嗱，每年有85000个单位，啊，85000个单位供应，担保啲楼价咧受到压制啊！啊，咁啊，个个 happy， 个个走去买楼，但未必噶，你自己 啲私人嘅发展商冇责任去配合你噶嘛？你话几多咪你讲，你咪自己起咯，公屋系嘛？ 唔系，佢攞多啲地出嚟都得噶，佢啲地可以规定你几耐起石起好噶嘛。咁、所以嗰时氹人买楼，咪整啲环保措施啊，好多嘢。孙九收尾就整个孙九招出嚟啦。孙九招就系帮 啲地产商托起啲楼价去噶嘛，控制嗰个供楼嗰个供应噶嘛，用供应嚟控制啊，咁制造成一个叫供不应求嘅现象。咁你楼价咪一路系咁升，再加埋我哋内地啊，我哋啲同胞富起嚟啊，个个抢走落嚟，有要任务嘅啊，有啲系要使黑钱嘅，有啲系要摆啲屋企人喺度嘅，走落嚟抢住买楼啊，咁个楼市咪升翻晒咯。咁到而家你梁振英整晒十招出嚟，原来有九招咧就呃人，有一招就益地产商嘅。喂，咁我问你啦，咁点搞咧？我问你，林美华，即系你唔使指意买楼嘅林美华。 啊，我继续喺度睇紧啲旧楼嘅。 啊，你点啊？ 继续睇紧啲旧楼，咁你咪有咧？呢、這个为就就将就啊，就住自己个荷包有几多，系咪能借到几多？咁你可能个尺啊，要冇好似啊，你话斋每一个人个生活空间几多，咪有减咯，咪发展系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四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泳思路帮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包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21啊，差唔多。 系啦，我哋开咗开放我哋热线电话。 有位听众啊，黄小姐，早晨，黄小姐。 早晨，黄小姐。 同林先生，琴日睇到佢嗰个记者招待会咧，其实咧佢就想冚过阿学文思潮。吓、啊，嗰、那个攞抢佢嘅位置嘅啫，同埋仲有咧，佢嗰十招咧，其实其中有啲都系接受唔到噶，亦都唔系实嗰十招，亦都唔系实质嘅嘢嘅。嗱，点样详细去草拟嗰啲条文？ 嗯， 啊，港人港地， 我话俾你啊，我可以讲俾你听，一定咧喺佢呢个任内咧系做唔到嘅。你唔使理佢， 你讲得啱， 你唔使理佢，你唔好俾佢呃啊，无谓有任何期望啊！ 哦，佢哋呃我哋唔到啦，我哋都已经自己都有个住，有一间蜗居住紧噶，都唔担心噶啦吓。嗱、咁仲有一样嘅嘢咧，就话嗰、那个买楼花，那个楼花期啊， 系 哇咁样仲更加俾人炒得仲兴， 咁咪益地产商 啊嘛，咪仲帮人炒楼咯， 咪益地产商早啲泼水啊！但系个市冧咗，地产商收咗钱啦，你嗰班友咧咁样塌定咧，我就拉你告你。 嗱，咪好似98年咁咯， 咪咯，咁歷史重演， 嗱，好慘噶。嗱，我哋唔好俾人哋俾粒糖咧，你就真係輸間廠噶啦。啲市民真係要認真考慮啊！ 你佢冇俾粒糖，你對唔住啊！佢俾咗一粒砂糖你啫。 係，你講得啱。 一粒砂糖啫，就係多咗320個單位。啊！就嗰啲公，嗰啲叫公屋， 360个， 嗰啲360个单位就系嗰啲公下劏房。 系 呢、這个就陈茂波搞出嚟嘅。 嗱，仲有咧，佢就话咧，俾即系俾嗰啲市民咧就容易去上楼啦。喂， 系你讲紧呢个系 咁咧？嗱，佢上次咧嗰啲居屋咪攞5000个嘅，佢一讲出嚟咪搏命炒咯。起到几贵，我觉得佢做呢啲嘢系冇意思咯。佢真系实实质质真系搵啲地，咁多地喺度晒太阳，起多啲公屋先。 啲人上曬樓之後，一步一路咁做就得噶，最緊要俾啲低我哋啲市民有屋住。你唔好 亂 地產商，成日就話公司型啊，仲有啊，佢話36个地咧就公司型，你聽個公司型啊？阿陳茂波仲好笑出嚟講，我哋俾29万几人工佢。淨係識錯講幾句方方面面，次次都講方方面面。我想問阿鄭生，乜嘢叫做方方面面？ 佢想去廁所方便啊，佢急起上嚟。 即係呢啲人口硬無恥啊！ 唔係啊，我想問你咧，你睇曬噶嘛？ 我睇曬。 有冇見到記者質佢咧？ 冇。 你話啲記者咧嗱，所以有時點解我成日得罪啲記者就咁解嘅？前線啲記者咧，我覺得佢哋係琴日一樣嘢咧。我諗我哋好多聽眾，即係好多市民係期望佢哋質啊陳茂波嘅。即係我覺得琴日如果你冇做呢樣嘢咧，就有啲令人失望嘅。話俾你聽。 阿鄭生，喂， 係啊，聽你講。鄭 生嚇，最主要一樣咧，就係佢因為佢限住啲記者答問題啊嘛，同時係答10条8条問題嘅就好少啫。如果你嘅個期長啲啊，比會見記者問問題長咧，我諗記者一定會問佢，一定會問佢，唔會唔問佢。我哋舊時香港啲記者點會唔問佢啊？但係咧，你知道佢啦，就控制住你哋啊嘛。同埋仲有，你知道佢哋亦都知道邊個報館嘅記者熟口熟面。 嗯， 佢哋真係好卑鄙無恥。仲有講學民思潮，阿鄭生唔好意思嚇，俾多我講個問題。 佢哋 真係好卑鄙無恥。似琴晚我哋聽到有3个學生話要絕食，我哋真係好心痛。作為家長，有冇搞錯？你身為一個政府，仲有你根本你梁振英就唔想做嘢，你係亦都係換翻嚟做嘅，一定要推行國民教育。首選嘅條件就係第日23条，網絡23条，即係你做埋呢啲咁嘅與民為敵嘅嘢，你做嚟做乜嘢？你根本就好容易做，以前你就話前朝留低嘅，阿曾蔭權留低嘅，我而家諮詢過先，我其實一句就乜嘢都搞掂曬，我重新諮詢，你就已經乜嘢都搞掂，你使乜啲細仔咁辛苦？你睇1年03个月，你睇黃之峰做幾多嘢？你政府做過啲乜嘢出嚟？ 唉，呢個政府 教制度，你羅范超芬就根本就唔應該入行會。2001年就係佢搞出嚟嘅呢啲嘢，全部鋪曬。 仲有個叫李國章， 係冇錯，李國章。 啊，唔好放過呢個李國章啊，千祈。 呢兩個人咧，嗱，阿鄭生，你當時我記得2007年，你仲係喺呢個做緊立法嘅議員。你當時佢哋搞陰乾教學院，你在場嘅，你睇到佢哋做啲乜嘢出嚟？ 喂，佢當年啊，李國章喺立法會玩我嘅，你知唔知啊？因為點解咧？佢哋嗰陣時想停止撥款俾呢個英基學校咧。我就因为个仔喺嗰度读，佢话我有利益冲突，唔准我参加个聆讯啊！ 咁都得啊？ 系啊，我即刻咁啊！石礼谦又系咁啊！石礼谦叻啊，因为佢系南岛中学即系收 Violin 嘅校董嚟嘅，佢就即刻辞职。咁我啊唔可以叫个仔唔读噶嘛， 冇 错。咁啊石礼谦就入到去质佢，我哋咧就直情咧就同啲报馆讲啊，同啲记者妹讲，大班有利益冲突啊！咁主席呢黄宜宏呢就走嚟同我，因为成个大家你如果睇个电视，你当年如果有睇呢个旅发局你就知啦。 有。 喺嗰、那个即係呢个审计委员会嗰度呢，我係最多嘢问嗰个嚟㗎嘛。 係 第一个整走我啊。 你问黑人憎 囉。黑人憎第一个整走我好鬼叻㗎，李国章玩手段。所以点解唔签俾隻呢，佢都玩残我哋㗎嘛，佢乜嘢都识玩㗎佢。 嗱，不过咁阿鄭生，佢點樣玩手段，佢都唔夠莫禮士同埋阿陸鴻基嚟，都要整走佢。 終於 佢有落，佢有機會留任噶，續任噶，但係佢就要走啦。因為點解咧？好嘢，呢個鬼佬真係理直氣壯，賣咗層樓都同你去搞呢個內務委員內務聆訊啊嘛。 咁所以呢個世界咧都有公義嘅，所以我哋相信今晚都好多聽眾會走去支持 我 哋㗎。我 今晚會去嗰度見你。 多謝你啊，黃小姐啊。 好， 我哋陳生，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喂，你唔好开咁多东空头支票啊，可唔可以承诺噶？即系可唔可以兑现啊？ 即系 点啊？可唔可以兑？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唐英年好嘢啊？佢除咗话，佢除咗话车大炮之外，佢除咗话车大炮之外，跟住话俾你听啊，你讲嘅天下无敌， 系啊， 你做你乜都做唔到， 有心无力啊， 唔系无 能 为 力啊，唔系有心无力，系无能为力， 冇系啦，冇错啦。因为点解咧？佢唔系在位嗰阵时候咧，佢就以为啲嘢咧就好简单，其实咧。入面政府的内部呢，唐英年根本就知道的，但是梁振英未做过政府部门呢，所以他就以为喂大把土地啦，周围晒太阳，啲地几多啊，就全香港九龙新界只是我依家我哋全香港发展的土地只是唔知十 百分之二 十分一啊， 百分之 二十分 之十一，二十 系咁上，系咁上下到啦。哎，我哋做大把土地嘅去供应，今时今日两个几月啦，两个月啦，佢做咗啲咩出嚟啊？做到啲咩嘢出嚟啊？跟住佢遇到个嗱，佢依家 唔系佢做咗好多嘢，大佬你唔好喂，佢好威噶，未做够，而家未做够诶，七月八月做咗两个月，你知唔知做咩啊？第一硬推国民教育， 系啊， 你话佢唔叻，你话佢唔叻， 但系有一样嘢，佢成班全部所有嘅国员啊，老实讲啊，冇一个有公信能力噶，系冇一个有噶，所以我见到嗰阵时候咧，我都头都痛埋，我想问佢究竟可唔可以挨足五年？真系挨足五年。第二，其实香港嘅市民咧要求就其实就好简单嘅，只系需要安居乐业。你唔好成日话我先买楼买楼买， 想有屋住啫。 喂，有个公屋。喂，以前七十年代点解啲人可以致富可以储到钱呢？就因为有徙置区啊嘛，系储到钱啊嘛。储到钱之后咧，十零廿年之后咧，喂，咁啲人啲小朋友大咗之后咧，先走去买一层私楼啊嘛，有能力嘅话。 先买居屋。跟住再进， 系啦，冇 错，街噶嘛， 一路一路咁样渐进 式啊，系 啊。但系依家今时今日，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咧？系做唔到啊嘛。第二，你去到新界东北边 ，OK， 嗱，老实讲，我就唔系好明依家环保团体点解任何嘢真系点解咨询又咨询，咨询又咨询，我哋西。 好啊，我哋够钟啦。如果你想讲咧，打 一阵打俾你。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同埋特首办主任邱腾华早上探望喺政府总部门外通宵抗议推行国民教育科嘅学民思潮成员。梁振英叫佢哋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又话希望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参考教材推出之前，大家可以持开放态度，咁重申唔会强迫学校今年推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就坚持要求撤回国民教育课程。梁振英在接收学民思潮示威标语之后，希望同黄之锋握手，黄之锋就以鞠躬回应，又指梁振英只是扮亲民和做show，并没有尊重民意。学民思潮昨天下午开始在政府总部外的广场扎营三日两夜，呼吁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约四十名成员通宵留守，有三人更加绝食抗议。另外，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星期六亦都会在政府总部对开举行公民教育的开学礼，反对国民教育，预计有一万人参加。教育局已经向全港的中小学每间拨款53万推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部分小学在新学年不开科亦都照用这笔钱。教育局冇回应做法系咪有问题，只系话四年内未用晒啲钱，要交翻俾库房。学民思潮担心会给予政府借口，要求学校开科。有过百间小学嘅天主教香港教区、圣公会同埋中华基督教会都话未谂点样处理呢一笔钱，打算放喺银行暂时唔用。行政长官梁振英公布十项措施稳定楼市，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在港台节目上表示，政府强调房屋问题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并决定将居屋作为常设部分，定价的具体细节就由房委会决定，但会以市民的负担能力定价。张炳良又说，政府一直密切留意楼市的走势，会在适当时候推出进一步措施稳定楼市，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哪些个案成立，怎样证明属实，整个调查过程又是怎样，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的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午3:20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和提供节目重温。 立法会选举在9月9日举行，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编号是一位或两位数字，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名单编号是三位数字，两张选票吸印后都要对接，地方选区选票放入蓝色票箱，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记得每张选票只可以揀一张名单，查询电话2891-1001。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投票，首先要识得分颜色。9月9号立法会选举，因为新增了区议会功能界别的议席，322万选民一人会有两票格，不过在投票的时候是不能够入错票箱，所以一定要识得分颜色。而地方选区的选票背面是印有蓝色的图案，而新增区议会功能界别的选票背面是以白色为主。选民投票的时候，在每张选票拣选一个候选人名单，再在旁边圆圈盖上一个剔号，然后就将选票对接，再根据选票颜色，即是蓝色选票就入落蓝色的票箱，白色的选票就入落白色的票箱，这样就可以选的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9，我哋听听林先生嘅电话。林生你好， 早晨，林生，唔好意思啊，要你停咁耐。 喂，唔紧要，早晨，林中华， 早晨，系。 嗱，我想讲两个问题嘅啫。 好啊。 因为想讲下呢个佛口蛇心嘅特首咧，就俾咗啲糖啲毒药我哋食啊。 系。 嗱，我想讲咧，我系住喺呢一区嘅。 系。 天水围天颂苑嗰800多个单位咧，其实有问题嘅居屋嚟嘅。 嗰啲系呢个咩短装噶嘛？ 短租是一个问题啦，另外其实呢现在是一种差不多的业主委员会呢就打紧官司咁滞㗎，因为用咗管理费去做呢个维修嘅。咁、所以呢我諗劝啲人如果係想买呢度嘅居屋呢，应该去问一问呢度嘅业主委员会或者呢个咩呢，咁你就清楚里面嘅问题，就唔好俾政府讲嘅嘢就毒咗佢呀，食咗糖衣毒药到时后悔就莫及啦。 仲有一样嘢呢，嗰度呢十年冇人住过呢，嗰啲水渠啊、水喉啊、冚烂都可能生锈噶啦。 系啦，冇错啦，维修好大问题噶，所以我谂佢要问一问嗰度嘅住紧嘅人啦。其实已经系好多还额咧，边度话紧政府控告紧政府嘅。咁、所以我叫业主想买嘅咧，就要提去问清楚啲人先，先至决定去买都未迟啊。咁、第二件事我想讲咧，如果政府真系想佢哋有地方住啊。点解将个天颂苑嗰个剩翻落嚟卖过卖唔出噶啦？点解唔去俾啲人当公屋嚟住咧？ 系系， 咁啊，即系 嗱，有你又唔中意嘅啫，你自己喺度住吓。 唔系，因为公屋咧，佢买佢咪唔中意人住，佢叫人唔好俾人搵笨，唔好买。你俾公屋住咧，就唔使惊嘅。公屋咧有咩嘢咧，就 政 府负责维修啊嘛。你居屋做业主咧，你就要自己俾钱嘛。林生有理由嘅。 冇错，冇错。 呢个 我想讲就话咧，其实嗰度有一个叫做晋文轩噶。都是私人参与公屋嚟，佢变咗公屋噶啦，唔系卖噶，系租佢咋，租俾啲人住啊，咁咪有得住咯。你多800多个单位，有人想 买。其实冇人想买楼，而家啲人想搵有牙遮头，你要解决嗰200万人轮候公屋，你不如将呢800多个单位既然有问题咧，我嚟做呢、這个 出租嘅居屋， 出嚟做公屋咧，我绝对赞成噶。林生，你讲得有理由嘅系。咁仲有咩想讲啊？ 唔 该， 拜拜。 系好啦。咁我哋听听你系咪有一个学文思潮嘅绝食宣言？几位同学吓，佢哋系咪草拟咗嗰个宣言？我哋要听听啊！吓，系 百几名学民思潮的成员昨日游行到政府总部展开三日的占领行动。其中三名学民思潮的成员更加宣布进行为期三日的绝食行动，希望政府回心转意，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在九月推行。三位参与绝食的同学发表了一篇绝食宣言，去表明他们的心迹。绝食宣言是记录了北岛的诗作为开始的。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的宣告正正讲出我们只是想做一个人，我们想做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暑假的日子里面，跟家人旅行，跟朋友嬉戏，但是我们心好痛，我们没办法丢低心痛，不顾一切。来到八月的最后两日，我们知道仅余的日子不多，但是不甘心，我们仍然心存希望，我们深深相信国民教育科会被撤回。漫漫长路，我们行得好累，但是我们从不轻言放弃过，因为我们相信坚持就能够看到希望。我们走过一个年头，这些日子不管是风雨交加的八号风球，亦或是三十几度的炎夏，我们撑住伞，任由大汗揼细汗地走上街头，走到人群当中，为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为的是香港的下一代。我们好爱惜我们还能够看到的是非黑白，我们好喜欢我们还能够听到真确的事实，我们好喜欢我们还能够呼吸到民主的气息，我们好爱护我们能够触摸到的自由和自主，我们更加珍惜我们仍然能够可以讲到很多敏感的议题。不过我们怕，我们很怕，怕下一代不再如此。曾经我们以为九万人的游行能够感动政府，在我们一片呐喊之下，政府居然漠视我们的诉求。我们哭了，家长抱着孩子也哭起来，香港的明天也哭了。但是我们年轻，我们疯狂，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勇敢。我们哭泣过后，抹干泪水，再次站起来。 我们绝食绝不是要用生命威胁政府，更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我们放弃人最基本亦最需要的食物，为的是话给政府知我们的专注，我们的坚定。我们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国民教育科，我们的下一代不可以成为傀儡，我们渴望他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 参与绝食的黄丽丽同学这一番说话，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注甚至专注这一个议题。这班同学继续说，自己清楚知道生命有几可贵，如今我们放下最基本亦都是最需要的，不是愚昧，是因为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包围中联办，追击吴克俭，九万名市民上街游行，摆设街站，收集十万个签名，追击候选人。一切一切我们都尝试过，但是政府仍然都充耳不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政府的卑鄙我们看到了，但我们绝对不可以允许他的通行，我们绝对不可以低头，我们要坚持信念，要撤回国民教育科。为了思想自由，情感自由，为了下一代，为了香港的明天，我们自愿绝食，坚决不移。撤回洗脑国民教育科的事情不可以迟，梁振英政府必须站出来回应诉求，面对民意，你责无旁贷。我们相信明天的阳光，亦都相信我们能够每一日看到晨曦的阳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是梁继章。要生活得开心，做一个快活的香港人，记得9月9号立法会选举去投票啊。大部分选民在地方选区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记住每张选票给一个人投一张名单，就是这么简单。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怎样才踩得安全又开心，那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的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任何人听了学文思潮的宣言都会被他感动，被他打动。他们的学生用个心写了一篇很感人，亦都是讲真话的宣言。但是呢，有啲唔系人嘅人啊，我唔知嗰啲叫咩人，佢竟然话呢学文思潮呢呢一班人呢系香港嘅红卫兵啊，又话国民教育呢就系、是、呢用为呢选举嘅炒作啊，亦都有啲人话呢家长最怕罢课啊，搞革命啊，呢学文思潮呢班有血有肉啊，咁可爱咁得人尊重嘅小朋友，竟然话佢哋系红卫兵，呢个咩人嚟㗎？呢个梁立人系咩物人嚟㗎？我哋听下呢啲咁嘅大公文媒。嗱，我哋香港最惊呢就话我啲传媒呢全部呢统一一个声音。如果香港嘅传媒统一得一个声音呢，你就会听到余下嘅嘢啦。 学文思潮咧，琴日就开始佢哋包围政府总部，抗议推行呢一个嘅国民教育科嘅行动啦。咁而部分同学参与嘅呢个绝食行动咧，亦都开始嘅。咁不过今日睇翻咧，就亲建制报章就并冇特别咧有太多嘅评论咧，系去评述呢件事。不过唔等于话咧，佢哋唔注意呢件事嘅。事实上，如果睇翻咧过去两三日嘅亲北京嘅报章或者亲建制嘅报章咧，都会见到咧有唔少嘅社评啊，以及咧就系啲所谓资深评论员嘅文章咧，都系攻击学文思潮今次嘅行动，并且咧佢哋都有个共通点，就系将佢哋比喻为咧文革时期嘅红卫兵嘅。嚟睇下琴日文汇报嘅社评啦。寻日文汇报嘅社评就话咧，学文思潮要包围政府总部方式，迫使当局去撤回国民教育科咧，已非单纯表达意见，而系通过激进抗争向政府施压，以红卫兵嘅方式配合反对派进行竞选炒作。文汇报话咧，学文思潮要向当局反映意见有不少渠道，但系佢哋就拒绝加入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而且不断将抗争行动升级。成员四处向政党和立法会候选人施压，迫使他们支持撤回国民教育科，否则就要对他们进行追击和人身攻击，行径和当年红卫兵到处批斗他人并无分别。社评继续说，这样就是反映了学文思潮的激进行径是教反对派的政党犹有过之，他的成员都是缺乏应有的公民和德育质素，缺乏对法治和公德的尊重。国民教育除了增进学生对国情了解之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建立守法、尊重他人观念。由学文思潮成员的行为正好说明推行国民教育确实是刻不容缓。以上就是文汇报昨日的社评的部分内容。另外在过去日子里面，我们看到大公报亦都有一些的评论员文章，就是去攻击这个的学文思潮就等同红卫兵。譬如说是昨日的大公报关超的这篇文章，他说家长最怕罢课闹革命。内文就说，部分家长对国民教育心存顾虑，其中一个相当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子女日后会变得好像文革当中的红卫兵，成日就有书唔读，有学唔翻，今日斗呢个，听日斗嗰个，最后连老师、父母都斗埋一份。 如今学民思潮鼓吹的包围政府总部的行动，还有什么用红布蒙住眼睛等等一些古怪的打扮呢？不是恰恰使人联想起昔日那些可怕的岁月吗？在8月28号大公报呢，又有梁立人的评论员文章，他说学民思潮才是香港的红卫兵。梁立人说，最近香港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这些由90后青年组成的政治团体带头反对国民教育，声言国民教育会教出新一代的红卫兵。不过由事实所见，这个正是贼喊捉贼的榜样，因为学民思潮的所作所为活灵活现地表露出正是红卫兵的写照。学民思潮的成员对政府高官和国民教育作大批判，大有目空一切打倒一切之概。而红卫兵现象并非文革专有，在任何时期都可能会出现。梁立人说，今日香港的反对派利用年轻人的无知热情，鼓励他们加入政治组织，进行反社会反政府的活动，正是极端危险的倾向，同埋极端的恐怖分子利用无知少年去充当人肉炸弹并没有分别。又或者正是享受政治运动所带来快感的学民思潮成员呢，听不进这些说话了。但是作为学生家长的父母，难道他们愿意见到自己的子女成为黄之锋这样的激进学生吗？ 如果你 有一个小朋友好像黄之锋那样，我想做父母的非常 会非 常之欣慰的。啊，那这个梁立人呢，啊，怎么说，他说你如果你作为学生家长的父母，唔通你愿意自己嘅仔女成为黄之锋咁激进嘅学生咩？咁我担保啊，我要相信梁立人一定好有家教，佢啲仔女一定唔系似阿黄之锋，佢啲仔女同佢一定系差唔多。嗱，我唔识啊，我识黄梁立人，我知道系边个都唔系好都唔熟噶啦。OK 啊。呢啲叫做咧， 好呕心啊！知唔知？因为我曾经同佢做一个亲密嘅战友，喺同事喺狮子山啊，佢做编剧，我做资料搜集，真系 嗰阵时个人系咪咁衰嘅？嗰阵时 梗系唔系啦，佢系游水揽住个波嚟香港闹俾我知共产党几咁卑鄙嘅人嚟噶。而家匿就匿喺深圳，唉，真系又过佢嘅风流快过日子啊！真系 呢啲咁嘅人， 即系喺香港就揾到钱啦啊！咁啊。 佢搞嗰个咩嘛，嗰、那个写入法啊嘛， 系个输入法系佢都系几聪明嘅一个系吓。 咁但系你都唔使咁样样走去变一个唔系人啊，系嘛？原来钱可以买到一个人嘅良心同埋良知嘅。最好似一样嘢话，佢系话啲家长唔想有好似黄之锋嘅仔女。我恭喜你，梁立人，你一定冇啊！电话旁边咧啊，有位钟女士嘅，你好， 早晨，钟小姐， 系早晨， 早晨，早晨， 争取时间啊， 我想讲嘅嘢呢，正正就係大班你所讲嘅钱可以买到一个人嘅良心啊。因为呢而家教育局嗰度呢就直情话啊有理冇理，佢都俾53万全港嘅中小学。 嗯。 咁你话呢有冇啊唔食鱼嘅猫呢？ 嗯。 钱可以买到人嘅良心啊嘛。咁 但 係嗰 几十万喺学校嗰开支好恩嘅呀。 是咁，但系 同埋三年咯，嗰度系吓。 听新闻报告咧，就已经有啲学校话会用啦。 我哋想揾鲜鱼行嘅校长，佢平时都好勇于回应嘅，都唔睬我哋而家，佢都唔敢企出嚟。我谂佢嗰时，佢谂住嗰50几万买好多罐头可以派俾啲学生 咯。啊，但系咧，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系话。佢呢一笔钱呢其实需唔需要经过立法会嘅。 呢啲唔使㗎，呢啲因为系一个大信封俾咗钱㗎啦嘛。即系教育经费嗰度每年呢就去立法会攞一次钱呢。啊即系嗰个财政预算嗰度啊一拨咗之后呢佢、哦、就有权用㗎啦。 嗯。 哦。 呢叫大信封㗎嘛呢叫做。啊、 哦即系唔需要再经过立法会。咁另外。 同埋喺立法会呢仲要超过990万先需要嘅。即系1000万先去嘅，所以政府好多时咧，特登分几条数，你明唔明啊？ 好孤寒嘅， 走罅啦。 啊，系啊。 咁样咁学校嗰方面咧，其实可唔可以啊？就唉，就好似黄之锋咁样，你想同我握手咩？我唔同你握手，我将呢啲钱俾翻你。 我答答 可以可以唔要㗎，係可以 可以。 係啊，我覺得佢哋應該。 但你記 咗 一樣嘢，唔怕官最怕管啊，佢會俾好多壓力啲校長。 冇錯啦， 同埋俾好多壓力啲先生， 派人嚟協助佢啊嘛，學校啊，個校長啊，老師啊，最驚嗰啲事學官嚟㗎，係啊， 派人落嚟管我，借管我啦。 一間學校 為咗53万， 一般嚟講，一間學校有幾多人？一間小學， 嗯， 一間小學通常你當佢有六年班啦，每班每級四班啦，六四24，一班30人啦，3×6=12， 而家成 即係一間學校成千人㗎啦，用59万。 53万 除3年， 嗯， 即10几万人呢，每个学生1000个学生呢，就100蚊呢，就我哋出卖咗你学生嘅灵魂。 是啊， 你话几恐怖啊？ 点解我呼吁啲学校中小学啊，退翻呢啲钱俾佢啦，君子不食嗟来食啊。 系阴公啊！ 另外一个做法，我见听到新闻都好好嘅，有啲学校咧就决定攞呢笔钱去买啲历史嘅书。咁啊，等啲同學自己學習， 就會話你唔跟專款專用㗎啦。 分分鐘可能揾埃記拉你添啊！話俾你聽，小心 啊！你千祈唔好用我啲錢啊！ 我哋夠鐘啊，鐘女士，今晚喺呢個遮奶公園見啦嚇，拜拜。 拜拜。 嗱，我哋希望嘅咧就每朝起身，好似黄之锋佢哋讲，佢哋做翻一個人， 嗯， 啊，做我哋有自由去做自由嘅嘢。我哋好多聽眾， 做個普通嘅人嚇，係啦。 我哋好多。听众都是普通人嚟嘅，就好希望咧，朝头早开心机有嘢听。 嗯， 啊，我哋又希望咧，每朝可以喺心机度爆风，就咁多嘢。呢个系一个自由嚟嘅，呢个就系香港核心价值，就系言论自由。如果今晚大家要维护呢个核心价值嘅话咧，就可以去8点钟去遮打公园，或者当然啦，可以先去探咗小朋友先都得嘅。 嗯， 新界西有9席。参选的名单一共有16张，包括一号民建联梁志祥为首的6人名单， 二号是工联会麦美娟为首的5人名单， 三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的5人名单， 四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的4人名单， 五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六号社民联的曾建成， 七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的2人名单， 八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的4人名单， 九号何君尧， 十号陈一华， 十一号街工梁耀忠为首的2人名单， 十二号是民建联陈恒斌为首的7人名单， 十三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的7人名单， 十四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的3人名单， 十五号工党李卓人为首的2人名单， 十六号民建联谭耀宗为首的4人名单。